左衰。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尼日利亚东北部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5人死亡。事发在博尔诺州首府麦道古里，相信是一名15岁少年所为。有报道说，博尔诺州副州长穆斯塔法当时在附近出席祷告活动，他并没有受伤。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活跃于事发地点附近，他们经常袭击政府官员、宗教领袖以及基督教教堂。赞助美国奥运代表团制服的公司说，日后国家队制服将会在美国制造。国会领袖日前批评参加伦敦奥运的美国运动员在开幕礼上着上中国生产的制服是羞耻，应该销毁每套价值过千美元的制服，然后再由美国厂家制造。负责赞助的时装公司最初拒绝评论事件，他们之后就说，未来参加奥运的美国运动员，包括在2014年俄罗斯冬季奥运的健儿，都会着上国产制服。体育消息，中国拦网刘翔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因为腰伤要退出110米栏决赛。教练孙海平说，刘翔在预赛之后肋部感到不舒服，慎重起见决定退出决赛，不过他的伤情就不重。美国选手梅里特以12秒93的成绩夺冠，追平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亦打破赛会的纪录。美股做好，三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777点，升2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8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356点，升22点。欧洲股市亦做好，英法德股市上升1%至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炎热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顶唔住，一定要听听你哋啊！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派得噶啦！ 大班陈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买啲全线双高机，以超底价180蚊购买原价280蚊嘅 DB 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不可能找替身。近日有两名青年在鹿颈坪南石间出事丧生，由于去年相差一日时间，坪南石间亦都有人遇溺死亡。时间咁巧合，坊间有人将坪南石间改名叫做死神石间，而且传闻鬼魂为了早日投胎，会在出事的地点找替身。其实依照佛教的教义，找替身的事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佛教徒虽然承认世上有神鬼存在，不过影响一个人命运最重要是因果报应，所以即使有鬼魂害人，但是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不单止不能够投胎，更加会直接打落地狱。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依一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咧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早晨啊，西良你好， 你好，你好。 哇，真系喺呢个直播室能够同刘西良一齐啊，喺朝头早同大家讲早晨。西良其实朝头早做节目都颇为挑战性， 咁啊唔系啊，呢、這个最紧要早啲瞓觉 嘅 啫。 大班能够喺过去喺佢嘅巅峰年代吓、啊，晨早五六点就开始睇报纸。佢都有一定嘅， 佢好似 呢个坚毅， 而家都仲系嘅。六点就睇， 咁佢惯咗咧。我相信一个人咧个生活嘅节奏惯咗咧，特别一上咗年纪之后咧，就可以瞓得少啲。 呢个正常噶系嘛？上咗年纪嘅人 系啦， 咁你应该系瞓得少过我。 我就应该瞓得少过你，不过咧。因为上个星期离开咗香港，因为即系侄仔喺新加坡结婚，咁好开心啊！成家人喺各地、全世界各地云，全部去晒新加坡，咁啊享受咗一个星期嘅。 但系都有留意下香港嘅呢、這个。 哇！我哋一上网一睇新闻， 吓一跳啊！即刻 就真系好似呢一个即系溏心风暴，日日不同。确实咧，我翻到嚟都唔系咁容易追得到嗰个节拍。所以香港咧，确实系一个即系动感之都。我每次咧，真系话细娘，我每次离开香港咧，喺过去呢十几年咧，有几次系令我觉得即系有啲惊心动魄嘅感觉。哇！点解离开香港好似突然间？其实你知道我哋离香港又唔可以太耐啦。作为一个议员，你除非暑假啦、嗯。但我试过一两次咧，唔系暑假要离开香港做嘢好、公干好，或者系探亲啊等等咧，翻到嚟香港突然之间十日八日啫，可以有好多嘢改变。 我谂，所以咧，香港特别嘅地方系咩咧？佢系一个资讯好发达嘅城市。 系 嗱，就算你唔好话政治都好啦，有阵时你离开香港咧。你最挂住嘅嘢呢， 是 其实未必系个生活环境啊，咩郊野公园啊呢啲咁嘅嘢。第一就食嘅嘢，第二咩呢，系香港嘅传媒。 是 所以呢，你睇就算系娱乐新闻咁样呢， 是 无中生有、小事化大乜都好呢，你硬系觉得佢呢吵吵闹闹呢，就每日呢都唔知点解。 都有啲新 嘢。娱乐记者呢都揾到一啲新嘅嘢出嚟呢，绘影绘声咁写出嚟㗎。 冇错冇错。所以我谂今天咧，细良，我哋就即系要讲嘅话题，真系讲之不尽啦，系嘛？即系又我谂大家都，如果讲全港嘅头条咧，都我睇一睇翻查，都已经系冇一张唔系以呢一个嘅许仕仁同埋郭氏兄弟被捕。咁当然呢一个系头条。好明显啦，因为即系大佬开埠以来 最检控最高嘅， 最高系啦，开埠以嚟咧，即系最高层嘅官员被检控，同埋市值最大嘅一个上市公司嘅两个话事人咧，系被检控。呢、這个系真系我谂，真系呢只大老虎大到真系，即系如果你话相比当年捉郭柏，喂大佬呢啲行埋一边啦，郭柏系咪啊？即系。咁所以咧， 当时系警司啫嘛，郭柏系啊， 即系你谂下，即系 警队都唔系最高层， 都唔系最高层啦。咁你谂下，即系以呢家呢一次呢件案件咧，好明显系一个好重要嘅指标。咁廉政公署咧，阿细良，我谂你唔知你记唔记得，我都做过廉政公署， 系咩？ 我啊，我唔记得同你讲过，可能嗰阵时我喺 你做调查 嘅时候，我唔系，我其实同许仕仁一样。都是当年呢在社区关系处，即是你知道我哋啲咁多口嘅人呢， 我梗係出去讲下。全职做过。 全职係啊，我全职我係澳洲读完书返嚟，我喺浸会教完书之后， 跟住就係8964之後呢，我就去咗即係廉政公署。咁就當時呢社區關係處呢都做得唔錯。 做咗幾耐呀你喺廉署？ 我好短啫，都係一個 tour、 嗯、 一個 contract。咁跟住就喺嗰段時間讀 law 嘛、 哦， 因為好多 就想多啲時間去進修，原來係 唔係嗰陣時唔係咁嘅，嗰陣時咧即係廉政公署嘅伙計咧，有啲師兄就喂十個八個都中意讀 law 嘅，因為你出去解釋啊嘛，出去講法律啊，講反貪污啲法律，跟住有個師兄同我講嗱，細佬出去讀下書啦，升職快啲啊咁，咁啊人讀我讀啦，咁啊讀下讀下。嗰條茂利就肥一佬我自己繼續讀。咁大家呢就即係有啲人合格有啲人未老。咁當然有啲人合格讀完咁繼續讀 PCL 啦，好似我哋啲咁。有啲呢真係諗住升職。即係而家我仲有啲同事呢後咪轉咗去做執行處，咁做到好高級都有。咁所以即係廉政公署呢某程度上面即係究竟當事人，譬如你而家許事人咁，昨日你喺新闻报道，我谂你都听到佢作为打大老虎，佢拍嗰套廉政先锋啊，即系嗰套剧集嘅时候，佢作为其中一个监制咧，佢当年话要反贪污嗰种嘅戏拍，你就觉得好唏嘘咯。 同埋我昨日睇电视咧，都见到佢成个人都消瘦咗好多。 系， 但大家以前咧，我哋。在立法会的年代见到他呢，他跟民主党的议员都算关系比较好。 肥龙。 是啦，咁大家见到他呢，我记得那时是不知道哪个叫先的，陈伟业定哪个叫先的呢， 是。是。那时肥龙。 是那时有两个专栏作家，就在这个苹果日报的副刊。一个瘦虎，一个肥龙。 不是肥龙，一个骨 啊骨精 强。骨精 强、啊。 证明呢你冇乜点睇。 我好少睇 我 真 係。我讲㗎啦。 证明你 我 会 同 我哋 先讲。哎你放心。 我记错。Sorry。 唔系你剛先讲个咩名话 骨瘦虎肥 龙。瘦虎我諗系喺啲有嗰啲胶袋通住。 老爷车年代 啊，嗰啲系有嘅，我估 老爷车年代，我嗰啲真系。 咁所以咧，嗱，即系肥龙咧，当年系同我哋嘅关系咧，其实唔止肥龙啦，即系曾荫权嗰啲大佬，即系当年嚟讲，特别系回归前，其实佢哋同民主派嘅关系，同我哋啲立法会议员， 陈太同阿马丁嘅关系都几好， 相当好，而且咧。我相信我哋嘅紧密嘅关系咧，多空年嚟讲，特别系回归前咧，系比建制派同佢哋紧密好多。 哦，喺彭定康嚟咗之后，即系92年之后就比较明显嘅呢个转变啦。因为佢好多时嘅，譬如新机场工程拨款啊，或者当时95年嘅政改方案啊等等咧，都系要当时嘅民主派咧去投票支持喺立法会嗰度。 系， 咁所以大家个关系就密切，同埋嗰阵时就冇一个咁明显嗱。你话时话，就算嗰时工联会也好，民建联也好咧，当时嘅港英政府咧，都唔系将条线咧，将佢哋划为咧不可接触啊，或者唔会委任佢哋公职啊，系冇噶啦。你谂下嗰时啊，谭耀宗都做过安老事务委员会主席， 冇错。 咁就好多重要嘅公职咧，佢都会咧，即系唔会话将个亲疏有别执行到底嘅。 亲疏有别呢四个字咧，确实咧就系真系。曾荫权佢喺立法会咁样讲咧，我哋当年嚟讲，即系喺立法会咧，即系能够再回忆起回归前同佢紧密关系咧，觉得好唏嘘。即系你头先讲，即系你港英年代基本上虽然同我哋比较行得近，投票因为跳靠我哋特别95年嗰届嘅立法局咧，民主派。是多 半 数 嘅， 多半数， 多半数嘅嗰阵。 咁呢个好自然啦。咁于是乎，我哋同政府要靠我 多数派啊。 数咁，你梗系行得近。但系佢哋对即系而家嘅所谓建制派，当年嘅反对派，民建联、工联会，其实系完全唔会有好大嘅抗拒。咁样先至系一个政治嘅胸襟。但系而家睇翻呢个政府咧，而家嘅政府咧，确实真系，我觉得即系。我谂永远都学唔到，兼且咧，我相信佢哋都唔想学。 咪有个明显嘅分别嘅，譬如今日我睇报纸咧，其中一单新闻我哋都倾嘅就 系 中央政策组 啦。系你最熟啦，兄弟系嘛？ 服务机构委任咗呢个新嘅中央政策组负责人。我记得我1992年咧，就当时顾裕德仲系中央政策组嘅首席顾问嗰阵时咧，我都有即系用一个非全职嘅身份去参与。 系 咁当时好奇怪嘅，佢三个全职顾问，一个就系张振远。 系。 就是在石油公司的时候，是在石油公司做，就借调过来的。 嗯嗯、 另外一个呢，没人估到的，是民建联创党的总干事， 嗯、 郑艾伦女士、嗯。我到今天都很尊敬她、 嗯。 是一个相当之有见识、有看法，也都有胸襟的。 有远见。 有远见的人。嗱、嗯，咁谂下，当时是肥棒年代 喎。 系、啊。在他的智囊仲重要的顾问团里面是有民建联的人的。 没错。所以呢，细良，我们广告回来，今天话题确实多。除了当然呢，法律上程序开始了，我们对肥龙这单案呢讲得不可以 太多。可以讲的东西 可以的不多。反而你这讲这个呢中央政策组的任命啊，同埋麦齐光为什么会被扣留过夜呢，这些我们都可以在广告后继续跟大家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招受命，直饮冰，好坏，冷热，爱恨，得失，有常无常， 就是你人越来越年长，跟着你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咯。 年纪越大呢，我觉得自己越正面才对、嗯、 海琪伟文主理，周末饮冰室，星期六下午1点到4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要在工作上越做越好， 我要争取更多机会表现自己， 我要讲得又写得， 那我们就要学好英文，不断增值才行。 啱啊，无论做哪一行，很多时都要用到英文，当然要积极学好它啦。 英语增值，事业出色， 职业英语运动网址是 www.english.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啊，细良。 系早晨，早晨。 喺呢个风波里的茶杯，能够同啊细良喺呢度咧。 我哋认识都十几年前啦。 系啊， 当时你系合并之后， 我系你嘅哎呀老细。 系啦系啦，我仲记得第一次咧，就系我哋。我见到你两个女女咧，就系喺呢个 哇，好细啦！ 鲤鱼门食海鲜啊，嗰阵时阿 Flat Lee 咧，记唔记得啊？成日咧就组呢个海鲜团啊，请阿肥棒都系喺鲤鱼门食嘅嗰阵时。 系啊，系啊，我哋喺嗰度见过我哋。 系啦，嗰阵时咧就 几多岁到啊？你嘅印象？ 好细个，我谂小学都未读，细一个好细个真系。 我谂系啊，因为嗰阵时啊，我细女94年出世。OK， 咪咯， 咁咧就 95、96咁上下啦，系啊，好细个， 两三岁嘅啫。系啊，咁啊，嗰阵时就嗰阵时民主党就气势如虹啦。 我成日仲笑嗰阵时，同事成日笑啊，副把声咧好似女旗。我哋喺度听立法会辩论， 你笑我嘅， 但个名唔系我改 嘅，记唔记得边个改啊？ 女旗啊， 系啊，边个最中意讲啊？ 肥仔达。 刘千石啊，呢、哦這个衰哥， 唔记得咗佢啦，石 哥真系，争啲唔记得咗， 真系， 即系名都争啲唔记得咗，系嘛，石哥吓，咁啊，成日就话我似吕琪，我心谂即系吕琪，即系我都唔睇嘅戏都唔多，虽然我都有翻咁上一年纪，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头先啊细良你讲开，即系当年啊，我哋而家话当年啊，虽然而家都好早吓，即系讲开中央政策组嗰个嘅任命。邵善波呢极左嘅路线大家都唔使即係有任何嘅疑问嘅。问题就係即係有啲今日有啲评论啦，譬如李永达啦或者余若薇嗰啲，哎呀又话佢譬如话而家个大佬啊变咗坏佬啊咁。 其实坏咗好耐㗎。 又坏咗好耐啦，係咪，我相信啊细良你呢都好吃力过去，我相信你喺即系你当然讲得嗰啲可以讲啦。 我其实几都算系一个即系合适去讲呢件事，因为咧睇住佢变噶，我真系 系嘛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咧，佢好早期啦， 系 当初成立嗰阵时咧，就系魏奕迅 做港督嗰阵时成立嘅。咁咧，佢就效法当时嘅英国政府咧，就去设立一个咁嘅智囊组织。咁、大家都好明显知道，魏奕迅年代咧喺英国管治香港嚟讲咧，开始步入一个艰难嘅时代。 系， 因为前途已经确定咗之后咧，跟住就好多嘅矛盾出现， 即系准备执包袱，不过执得靓， 好多嘢倾，亦都好多嘢要斗争，同当时嘅北京 系。 咁跟住大家都知道啦，八九年之后就系呢个新机场，即系魏奕迅提出呢个玫瑰园计划。 玫瑰园计划 就当时系啦，当时北京大力反对， 系 咁就认为系咧要花光呢个未来特区政府一分一毫啊。 系系 咁就，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咧，当初咧，佢揾顾汝德嚟去出掌呢个中央政策组咧，佢唔系一个政策研究嘅单位嚟嘅，因为大家了解咧，Leo Gustad 嘅背景咧， 系 佢系一个中横喺商界啦，喺英语嘅传媒啦， 系 都有相当历练嘅人嚟嘅， 冇错。 佢唔系纯粹系一个学者， 系 嗱，佢而家仲有写书嘅， 系 但大家有留意咧，香港大学出版社咧帮佢出咗两本书咧，我觉得相当之好， 系嘛？介绍嚟听， 一本叫做《An Easy Partner》， 嗱 呢本书对了解今日政商关系好，许仕仁案官商勾结咧，系一个好好嘅背景嘅书嚟， 系嘛？ 就系讲殖民地政府时代咧，政府同商界嘅关系， 系 究竟边个话事，边个做主， 嗯， 嗰、那个界线点样定？ 系 只手伸到几入，系边个位政府会介入？ 冇过火， 系啦，边个位政府唔会介入？ 系 官同商之间，边个先系话事人？边个先系揸 fit 人？ 系 呢本书有中译本嘅，我都好，我见亲人我都介绍噶。 叫咩名咧？中 文、中文我唔记得咗，叫官商合谋啊，好似 官商合谋 系啦，唔系官商勾结，叫官商合 谋。其实咧，细良官商勾结就系负面嘅讲法啦。即系你睇翻全世界，你所有嘅地方，即系就算好民主嘅国家，基本上你都要有一个界线咧，嚟去防止官商过火，然后变咗勾结。但系官同商正经政治经济系冇可能分得开。 越系民主嘅国家咧，佢哋嘅关系越密切啲。 个制度应该嚟去由个制度嚟去界定同埋去监察佢哋系唔好过火。 最大嘅官商勾结，美国咯。大家了解美国政党政治，你都好清楚。 冇错， 所有无论系民主党或者共和党背后嘅金主， 系 佢哋嘅捐款系乜嘢人？全部喺跟住喺华府里边嗰啲所谓嘅走廊游说公司啊，即系嗰啲喺专系喺呢个国会嗰啲走廊里边喺度企下企下嗰啲律师啊等等，代表啲咩客户游说啲乜嘢议员？不过佢有个好处咩咧？全部都公开。摆喺阳光下边， 冇错冇错。 就算你要登记嘅，你嗰啲所谓嘅 lobbyist 嘅公司咧，有个名册喺度添。 因为一个咁嘅民主社会咧 ，lobbying 已经成为咗一个制度，同埋一个必要。 如果唔系唔行嘅个制度， 系冇错。咁所以即系细良讲翻你喺呢个中央政策组嘅生涯啊，你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今天吓，即系你睇到嗱邵善波咧。如果你作为梁振英咧呢、這个人，你认识佢又好，或者你睇到佢呢一排即系特首选完之后佢做嘢嘅心态同埋行为咧，佢梗系揾邵善波啦，唔通揾你刘世良继续做完就升你职咩？大佬，真系佢见到你就眼惨惨啦。 嗱，申报利益先，我同邵善波咧就同事嚟嘅，亦都系认识，亦都系算有私交，即系唔系话大家面咗咗嗰类。 系 咁就。一阵间之后，我哋讲翻嗰个角色转变啦，讲翻早期喺92年之后咧，嗱当时所谓权倾朝野系有原因嘅，系因为顾汝德自己嘅人脉关系相当之阔， 系嘛？ 咁所以咧，你谂下彭定康嚟之后咧，最大最大嘅工作第一件事系咩咧？就系、是、政改啊嘛， 系 就系、是、92年提出佢嘅政改方案。 我都系因为咁样就入立法局啫， 你就系新九组入去噶嘛， 系啦，冇错。 因为就不存在今日呢个郑家富议员噶啦，已经系 冇错。 咁所以咧，你同北京去喺政改里边斗咧，佢系好需要咧一个当时嘅深战组织。嗱，但系呢个深战组织英国人成功嘅地方系咩咧？佢唔会。你要成功，你一定要多元吸纳唔同香港人嚟自各派系嘅意见， 佢先至知道先至可以 系啦，把到脉 咁系啦。 譬如下一回合去北京开谈判，究竟应唔应该同佢拉到咧？ 系 咪？如果你唔拉到，个代价系点？拉到之后，香港社会民情 会点样呢？ 头先你讲咗 估啊，需要 心战失呢三个字即系反应得好好，即系你政治嘅如果要斗争嘅时候咧，根本同打仗系冇分别。不过唔系明刀明枪兵兵棒棒， 其实一个参谋本部嘅角色 系啦，而系大家嘅脑袋、大家嘅心智、大家对社会嘅把脉、对人民之间佢期望嘅乜嘢，然后就用人民嘅理念嚟去摆喺个谈判桌上边嚟同你开片，就系咁啫。 或者佢点样？利用动员香港嘅民意去增加英方 嘅 谈判筹码， 从 而逼北京咧去接受一啲佢哋嘅要求。其实呢个就 系 正常，所有外交角力都好，都会包括埋咩咧？就系所谓国民反应呢一部分。 冇错， 当时殖民地香港嘅人究竟对于英方提出嘅要求点样反应咧？点样去发动啲媒体去支持呢个官方嘅立场咧？ 冇错， 嗱，当时唔系净系顾汝德一个人嘅。除咗呢个中央政策组首席之外咧，另外一个好重要嘅角色系咩咧？新闻处长， 新闻处 长韩新 Mike Hanson 啊，呢个 我相信啊，傅都应该都同佢交过手， 有， 亦都系一个相当之厉害嘅人。 系 咁就另外再加埋彭定康两个助手， 系 大龟同埋细龟啦。我记得一个叫做 Edward Llewellyn， 一个我就唔记得咗系咩名，两个 我都唔记得。 收尾一个喺保守党里边咧都爬升到相当之高嘅，好似 Edward。就上到一个比较高嘅。 不过你不得不即系细良喺呢度今日即系话当年咧，你系唔能够唔佩服咧某程度上面英国传统嘅政治嗰种嘅行为操守同埋佢哋嘅历练。 我谂另 因为即系英国人咧，佢一来讲嘢有咧，佢基本上嗰班人咧即系由细至大，一嚟英文嗰种含蓄。赞完你都你都唔知佢赞你或者闹你，你可能以为佢赞你。 有一次好经典嘅，彭定康表面称赞刘慧卿，实际就喺后面笑佢。我哋喺侧边睇就笑到个个碌喺度。因为呢个好大嘅分别嘅。你攞翻麦齐光事件嚟睇咧，港人治港到今日点解会变成咁咧？就因为佢冇一个专业嘅政治人才。嗱，你头先我哋讲开，大细龟好 ，Mike Hanson 好，或者 even 彭定康本人都好。你喺英国从政嘅人咧，你由可能由咩市议员开始选起，伦敦市议会开始选起，一路行到上去。 同埋佢未选之前已经可能系大学嘅时候， 辩论队又好，青年保守党 读政治 嘅组织嘅成员，或者工党嘅青年部嘅成员，咁所以咧，佢哋行到上去嗰步嗰下咧，企出嚟讲嘢，佢真系唔使话好似。梁振英成日背个 lie to tick 讲嚟讲去嗰个， 同埋要睇稿 四字成语啊，或者系咩咧？就系立法会你经常都见到嘅议员辩论都系要睇稿嘅， 系 人哋廿几岁一企起埋咪， 冇错 就出口成文噶啦。我话俾你听，跟住你专业政治第二方面系咩咧？就系佢所有丑闻啊，喺佢初期啊已经不断咧系被揭发。挨到上去入内阁嗰啲咧， 都已经系比较 身经百战啦，已经系，即系唔会再出现啲低级错误俾人揭发出嚟。 咁所以咧，嗱，细良，我哋一开咪今日七点半到而家咧，我哋就唔系话吓，即系，即系外国嘅月光特别。 哦，唔系喺政治呢一， 不过喺政治系啦， 特别系你有一个自由嘅媒体咧，嗱，除非你好似新加坡。或者内地咁样，你个媒体系受控嘅，咁咧你从政嘅人咧个风险就低。但你阿富，你谂翻转头，世界上你举出边一个国家，好似香港咁样，有最自由嘅媒体，但系个政制系唔民主嘅。 不过咧，细良我都系担心嗱，我有个即系呢个水晶球，我系好担心咧。邵善波作为中央政策组嘅阿头咧，而家佢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搞好爱国教育同埋整治传媒，呢、這个我系最担心的。因为你睇下麦齐光事件，琴日嗰啲报章、嗰啲即系官报，吓点解喂呢啲嘢咁样爆出嚟噶吓？以后唔好再系咁，即系暗示，即系话喂你传媒唔该你，你哋应该帮政府推动政策，唔系猛咁揾啲高官啲黑材料。 但系阿富话威话俾你听，当然有呢个咁嘅主观愿望。但是你自己想返转头今时今日如果要完成呢两大任务好三大任务、四大任务好我相信是相当之困难 冇 错。亦都唔存在咁嘅条件。 不过呢 话你想做就做。 梁振英弊就弊在呢个人 唔存在条件呢， 佢自己 佢都要去嘅。啊，新聞之后再讲。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南非火车与货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6人，20多人受伤。事发在东部姆普马兰加省，一辆载有几十名摘水果工人的货车在前往一个农场途中，驶经铁路交汇处的时候，同一列运煤的火车相撞，货车被拖行200米，并且断开两节。警方已经拘捕货车司机协助调查。一艘由美国迈阿密启航载满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船抵达古巴哈瓦那港，标志着美国与古巴中断50多年的海上货运已经恢复。货船所属公司获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批准，不违反美国对古巴实行半个多世纪的禁运政策。今后每个星期将会有一艘货轮由迈阿密来回古巴。除了人道主义援助之外，居住在美国的古巴人亦都可以向古巴的亲人寄送物品。美国从1962年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贸易和金融全面封锁，人员和货物的来往都要靠第三个国家取道。赞助美国奥运代表团制服的公司说，日后国家队制服将会在美国制造。国会领袖日前批评参加伦敦奥运的美国运动员在开幕礼上穿着中国生产的制服是羞耻，应该销毁每套价值过千美元的制服，然后再由美国厂家制造。负责赞助的时装公司最初拒绝评论事件，他们之后就说，未来参加奥运的美国运动员，包括在2014年俄罗斯冬季奥运的健儿，都会穿上国产的制服。体育消息，中国篮王刘翔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因为腰伤要退出110米栏决赛。教练孙海平说，刘翔在预赛之后勒布感到不舒服，他慎重起见决定退出决赛，不过刘翔的伤情就不重。美国选手梅里特以12秒93的成绩夺冠，追平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亦打破了赛会的纪录。美股做好，三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符合预期，舒缓投资者对内地经济硬着陆的忧虑。摩根大通季度盈利比预期好，支持美股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777点，升2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8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356点，升22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炎热同埋有几阵骤雨，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2%。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伦敦运动会倒数。 中国 国举重队在上届北京奥运会扫走八金，但是总教练陈文斌就直言，考虑到今届是以新人为主，在伦敦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今届的奥运，中国举重队将会派出六男四女参战，男队的目标就是保三争四。女队方面，田园在48公斤和李雪英在58公斤都可以设为夺金的项目。中国举重队今次要面对土耳其、伊朗、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等选手的挑战，要再创惊愕的佳绩绝对不是易事。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现在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还有13日，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士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打工皇帝未必轮到你同我，可以寓工作之娱乐已经相当唔错。今个星期日朝早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有香港一代门神高志超同表面斯文嘅方柏桥，佢哋讲波讲到周游列国，今届欧洲国家杯仲去到乌克兰现场讲波，究竟佢哋有冇艳遇，有冇闯祸？记得收听我哋节目，咪错过。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早晨啊，西良。 系早晨，阿富。 我哋呢一个即系当年啊，我哋两个加埋都唔好大嘅。不过点解我哋喺7:30之前啊，即系之后一路咧，大家喺度诶话当年，作为呢一个前民主党嘅大佬。跟住去咗中央政策组嘅其中一个大佬。 剛才我就 而家就嚟咗呢个直播室嘅大佬。 提到呢，嗱，我哋话当年呢就提到彭定康嘅深战室啦，除咗有中策组首席啊顾宇德之外呢，佢有两个助手啦，其中一个叫世圭，就係、是、黎伟略。黎伟略嚟香港嗰时候你知唔知几岁？ 嗯， 做啊彭定康助手。 20几岁应该係嘛 ?28 岁。 係呀 ,28 岁。 28岁就已经系咩呢，做政治分析。 是 包括是咩呢，就是所谓同中方谈判政改的策略。 是 是。咁大家如果有留意新聞都知呢，佢而家黎伟略呢，当然佢係保守党嘅成员啦。 嗯。 佢就係现任保守党嘅首相啊。 嗯。 David Cameron 嘅幕僚长啊。 嗯。 嗱、 嗯、 你计下佢而家当时如果92年係28岁嘅话。 是。 佢而家应该就係大约。 30多岁啦，都係92年零啊40多。 40多岁。咁呢就。 即係同你差唔多，其实西良呢，你当年你做民主党嘅大佬都係20多岁。 係 咪我都记得，即係我30多岁啦，但你几年。 我同佢同阿黎伟略差唔多28岁。 係啦。不过你而家望下呢一啲从政之路呢，你是感觉到香港的从政那种的悲凉、啊、那种的感觉。不过当然不能够比较，因为两地的文化，两地对政治或者对教育下一代在这一方面的念力呢是完全不同。同 埋 昨天西凉，我还很简单、即我还见到有个街坊每次见到我，佢都话：哎呀，你哋唔好再搞咁多政治啦，好混乱啊！我一见到，哎呀，即系心烦意乱。嗱，佢系民主派支持者嚟嘅， 嗯， 即系佢唔系嗰啲玩我啲啊，话、哎、你我以前支持你啦，而家唔支持你嗰种。 哎，你哋搞多啲民生啦咁。嗱，好坦白讲，即系冇政治，民生又何来得以推广呢？即系呢个呢，似乎喺香港人里面呢，仍然喺呢方面未能够舒缓到，喺呢方面嗰种策略性或者系嗰种感觉嘅。呢、這个 政治就冇得避嘅，我成日觉得。 系。 同埋政治咩呢？众人之事就系政治。 冇错。 但系你要做一个好嘅政治家、或者一个好嘅管治呢，系咩呢？一定要专业。 系。 嗱，譬如头先我哋提到当年中央政策组， 嗯， 顾汝德 系， 韩新 系， 戴燕林啊，我记得啦，系啦，另外大龟叫戴燕林， 戴燕 心，Martin Dinham 好似叫做，我记得个名系 ，OK， 因为同佢食过几次饭。另外呢个黎伟律， 嗯， 咁咧里边有啲咩人咧？嗱、我嗰个年代咧， 嗯， 除咗张振远之外咧，有郑宇石， 系 之前咧认识嘅咧就系有陆公维， 系。 有张永林、 嗯、 有由呢个恒生银行借调过嚟嘅研究部嘅主管、 嗯嗯、 我记得个名叫做 Anthony Wong， 王建群先生。咁、全部都系一时呢喺商界里面呢年轻㗎喎，全部啦。当时张振远好后生嘅。 即系三十零至四 十零。係啦，佢喺麦 Kinsey 做紧定唔知乜嘢嘅嗰阵时、 嗯、 其实大我少少㗎咋。即系我哋成日见面，即系大家都算系好倾嘅。 係。 嗱，你諗下嗰阵时起用嘅人呢， 嗯， 当时英国政府在香港起用的人、 嗯、 即是不拘一格的。 是。 啊，譬如郑宇石、嗯、有民主派背景的，大家都知道当时已经是。即是一个亲民主派的一个学者。 嗯。 咁就郑艾伦就是民建联创党的总干事。 嗯。 咁我哋的很多委员里面呢，譬如陈婉娴啊、罗长国啊、李卓人啊、何启华啊，即是而家今日啊，你立法会那班同僚呢，好多当时都是在中策组里面呢，是俾个意见嘅。所以你可想而知佢接触嘅层面係相当广泛。但个转变喺边度呢？其实唔喺梁振英嗰度，喺董建华嗰度。 董建华开始。 係啦，董建华接手之后呢， 嗯， 佢第一个搵呢就搵咗个公务员去做。 嗯， 就係 Gordon Shaw。 嗯， 你记唔记得？ 萧炯柱。 係啦，即係阿廖秀东嘅前夫。 即係个警署都烧埋。OK。 好难啊， 萧炯柱。OK。 咁呢就公务员你知啦、嗯、一路呢对于一啲所谓策略研究啊务虚嘅嘢呢，佢哋、就唔单止唔冇兴趣，亦、都好嘲笑呢啲咁嘅嘢嘅。阿父你做议员咁多年。係啦，你接触过咁多呢啲政务官呢，我相信你都好清楚㗎啦。佢觉得譬如曾蔭權成日有句嘢好得意㗎，佢话嗰啲叫做佛计、都唔知你讲乜。咁呢就 一其实即係唔想推嗰个政策呢，就会 话你讲佛偈， 研究下先啦，咁然后搵啲研究出嚟讲下佛偈咧，两嘢手势就推咗佢。 唔系，但系佢哋个政策研究都唔系而家嗰种嘅。 系 以前广英时代都有做。你记唔记得当时我哋讲翻林焕光推老人金啊？ 系 一个咁大嘅政策研究，佢唔系搵学者做嘅，佢搵嗰啲嘅顾问公司嘅。 系 搵卫越啊。惠越顾问公司去做的，即系一系搵精算师啊， 我就 一系搵保险公司去做。 喺我嘅范畴里边咧，我就最记得一个经典嘅研究就系电子道路收费啊，细量 几年？ 喂，电子道路收费咧，足足 思确嗰阵时 系十几年，然后咧我哋当年有一条嘅财政预算嘅问题问佢，喂大佬，你电子道路收费由开始到即系嗰年究竟用咗几多钱啊？咁你估下？即系我相信 喺研究方面用咗几多 钱？喺研究方面，你估下用咗几多钱？ 两千年咧，两千万。 系啊，大佬九千几百万，差唔多成亿噶。哇！我话大佬，你一个电子道路收费，哇！嗰啲顾问啊，真系发到真系绑鞋带都绑唔到。即系每一张合约可以系你头先所讲嗰啲几千一两千万，于是乎几张合约加埋埋咧，接近成亿。嘅电子道路收费到而家都唔知抌咗去边。嗱呢啲佛计呢，细量你话几贵呢？ 嗱但係好特别嘅公务员呢，佢对于香港学者所做嘅政策研究呢，一路呢都唔重视嘅。嗱呢、這个就係97年之前嗰个情况。佢要嘅系咩呢？佢要嘅系情报， 系 战略， 系 规划，好实际嘅要求嗰啲嘢。佢係有咗立场先，然后先至揾一间顾问公司嚟，你根据我呢几个假设，唔该，你帮我设计一个方案。 Action research plan 也好 ，action plan 系啦，或者俾个三个餐 A、B、C 餐我拣，就唔会无虚嘅研究。 系 咁所以好明显当时揾萧景柱做呢、 嗯、 就入主中央政策组呢、 嗯、 就唔系一个好合适嘅人。 佢做几多年呢， 佢好快。 係呀，我印象因唔系好深，你提起我先记得。 佢做97年之后佢做。 但应该就唔系做得好长。 好快就变咗系阿郑维健。 佢后咪升咗做其中个局长嘛，系咪啊？阿萧永柱有冇做过？好似有，好似喺 做过上臂嘅， 好似系咁上下啦。即系咁后屘边位 咧？后屘就系郑维健啦。 阿郑维健， 系、 嗯、 啦，咁就商界里边嘅公职人士啦，即系经常参与政府好多公职。 嗯， 咁就喺佢任内嗰、那个成个情况就有少少变化啦。嗱、 嗯， 当时有连月增啦， 嗯， 有阿刘少佳啦， 系、嗯、 咁就。李明坤嘅好似都系嗰阵时， 即系练月增好明显就系由从一位学者转为当年嘅 传媒人，然后再入中央政策组， 系，然后就而家就变咗，因为佢唔系 喺 中大教 科 书， 科 大系啦，即系都系工商， 好似系张文光嘅老师嚟嘅，中学嗰阵时 系。好似肥过张文光㗎嘛。 係呀，张文光老师中学嗰陣时收尾就喺科大教呢个工商管理嘅。 係咁而家佢我相信佢对中央政策组嘅即係 佢 个 立场激进到我㗎，佢话最好解散咗佢。 係啦，不过即係跟住落嚟，我相信你如果一路睇落去呢，我諗你必然即係同练月增嘅睇法都不遑多样。 咪啦，我觉得其实转咗做一个学术或者是比较静态的研究呢，个方向是不正确的，我觉得。 是。 因为很特别的。香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来的。它有很多东西呢，其实都是跟着外围的经济环境呢去捕捉个机会这样发展起上来。 是。 你想想香港过去想回转头，有几可是因为我们有策略发展，然后执行工业政策，什么进口替代政策，这样发展起上来。我们跟台湾南韩走的路是绝对不同，跟新加坡走的路都不同。新加坡就真系有政府规划嗰一部分，咁、 嗯、 你变咗你成个智囊组织转咗去研究规划、 嗯、 研究战略规划、 嗯、 经济规划等等呢啲嘢嗰阵时咧，好、嗯、多嘢系执行唔到。嗱、 嗯， 我睇到过去嘅情况咩咧？嗰啲研究报告写咗出嚟咧，就束诸高阁，包括喺过去嗰几年都系。 咁你冇办法啦，即系如果你领导层，又或者你头先所讲嘅香港咁独特嘅经济体系，又唔系大，但系作为一个国际嘅金融中心，你又好被动地去受到啲嘅掣肘咧。我相信呢个中央政策组咧，好多时候，特别而家梁振英年代强人政治，你睇到佢将会将中央政策组走边条路咧？嗱，我哋广告翻嚟，继续探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年七，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示打道陈年七，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年七庆祝法国国庆啦！ 分分钟需要美，宝佩如。 我先生成日话我边有求三次婚啫，我系其实拉屎嗰次真正求婚。佢其实同我讲结婚嗰样嘢，我就已经当系讲求婚。虽然佢冇鲜花冇戒指，佢嘅诚意已经打动我。 你喺佢嘅眼神里边已经睇到鲜花同戒指。 分分钟需要美，周末周日晚上8:30至11:00，全港唯一首个摆明居马谈婚论嫁嘅节目。分分钟需要美，在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水上运动乐趣无穷，要玩得开心又放心，安全准备不少得。事前做好准备，清楚天气和海面情况，做足热身。食了药或者喝过酒就不要落水了。船只之间要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单独潜水啊。咁就自然玩得安心又放心啦。开心水上乐，准备充足至正确。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啊，西良。 早晨，早晨。 我哋喺呢一个嘅风波里的茶杯咧，就喺度探讨紧 中央政策组嘅改变，你系一个极之适合你去同大家探讨，因为啲网民喂，今日你有边个嘉宾喺度啊？我有，就系前中央政策组嘅顾问刘西良。咁我作为即系就嚟落任嘅立法会议员，其实我哋对中央政策组咧，坦白讲，西良知嘅真系唔多。即系嗱，我自己未涉猎过啦，我未曾作为中央政策组嘅所谓全职或者非全职嘅顾问啦。但系头先同你一路咁由彭定康年代，以至到你一开始唔系添啊，韦奕迅年代，叫彭定康年代，呢个系英国人嘅深战室嘅真正大佬， 系真系。 但系到董建华咧，哇，开始佢，我谂佢唔觉得系废，即系佢觉得咧呢、這个系 与时并进啊， 与时并进， 香港速度， 即系用香港人或者中国共产党点样去处理政治形势，佢认为要有一班嘅智囊咧，系同佢哋开脱开路。咁于是乎， 同埋统战学术界， 统战学术界 呢、這个就方向就绝对错。 宗教界、传媒界， 嗱，有几样功能改变嘅话俾你听， 系。 剛才我講就係話佢慢慢轉向呢做好多學術性嘅研究。 係。 我覺得係唔合適嘅。我做個民主黨嘅研究部。 係。 你亦都係民主黨出身。 係。 大家都知呀，我哋做咩政策研究一嘥氣。 嗯。 係咪先，你落到立法會喺 panel 嗰度。 係。 政府提出㗎嘛嗰啲政策。 冇錯。冇錯。 你就根據佢提出嘅政策建議呢、就去揼佢嘛。 係。 然後就建委就入㗎嘛。 係。 然後就出嚟就攞生杯㗎嘛。 係。 議員嘅做法就係咁。 係。 跟住我做咗， 好似好简单、啊。 我做咗几深入嘅研究，摆喺阿富嘅办公室台面，阿富都唔会睇噶啦。事实上， 喂，我睇 而家就唔好扮嘢。 刘西良嗰啲研究咧，我睇得好深入嘅。大家， 所以我喺政党做过，我都知嘅。其实 啊，唔系嗱， 议员本身咧，佢都系咩咧？系政治性嘅行为，唔系话政策性嘅嘢。 民主党一个最深入嘅研究咧，确实你讲得啱，就唔系。当然亦都，我哋嗰次最深就做咩？如果你记得，可能你嗰阵时离开咗， 驻军法 知道，唔系最低工资，我哋直情系 commission， 唔知港大定中大同我哋做咗个研究。咁同埋我亦都作为劳工犯人咧，我哋当时揾建造业工人，当时咪好多失业嘅，我哋亦都系就同建造即系建造商。嗰、那個有個委員會，有個協會咧，就同我哋一齊咧 ，commission 大學做咗個好深入嘅研究。但係一擺到 上到中委會就死啦， 跟住就分裂啦， 成個黨分裂， 係咯。 嗱，今日事有證明你哋係啱嘅， 阿 曾蔭權幫你哋出咗啖氣，最後尾證明你哋啱嘅。 最低工資咧，嗱，細良。我唔知嗰次我已經喺呢度都講過喺直播室講咗幾次，我覺得呢個真係一個好典型嘅一个政府嘅改变，但系佢今日的我系打倒昨日的我，因为佢知道个形势系不能不退， 同埋你个经济结构系改变咗啊嘛， 冇错，同埋个社会系贫富悬殊系令到你不能不推行。当年曾荫权啱啱做 acting 嘅时候，我哋民主党成班议员走去见佢。咁跟住我係劳工发言人，咁梗系同佢讲最低工资啦。唉，曾荫权劈头一句阿富 ，impossible， 冇可能。 又同我讲佛偈， 系啦，你唔好再同我讲最低工资。跟住我回佢一句，我话 Donald， 今天对上半年，如果我话你做到特首，都系 impossible 啦，系嘛？咁佢即刻就喺个袋度攞把梳出嚟梳下个头，好似当年江泽民梳头咁。咪系咩？系咩？咪我喺中央嘅领导人心中咁差嘅咩？咁就耍走咗啦。咁所以你话， 事实上系证明个社会系改变嘅，真 系咯。即系我哋当年咧，细良我哋嘅所谓少壮派， 就因为呢件事出走 推系啦，就出走九十几位民主党， 好多系啊， 好多包括 嗰个好大嘅分裂啊。当时 咁呢个就系 最低工资立场。 讲翻中央政策组做政策研究咧。其实香港你话一个深化嘅政策研究咧，其实你喺政党好、政府好咧，似乎都系不被重视。 唔系嗱，我即系如果公平啲讲咧， 系 唔系完全系中策组嘅问题嘅、 嗯？ 因为香港咧主要系政务官去掌权嘅一种官僚政治。 嗯， 政务官咧，佢哋香港嚟讲咧，佢系非意识形态化嘅， 佢不熱衷於嗱，你頭先所講曾蔭權嗰種反應就係嘅， 係 好典型嘅， 典型嘅。 逢真係有意識形態辯論，佢就覺得係佛偈嚟嘅嗰啲嘢，佢冇興趣去傾。 係 佢向住傾咩咧？傾細節，傾執行嘅程序。 係 咁，所以公務員咧，佢定政策咧，佢有幾套板斧嘅啫。第一就係個程序嘅公正性。 嗯。 第二咧就係話你嗰個嘅即係政策目標啊，用一個最有效嘅方法點樣達到一個政策目標。 係。 佢意識形態嘢佢唔傾嘅，咁所以咧，你如果將嗰個智囊組織變成一個研究單位咧，就已經廢咗一部分嘅功能，因為你得唔到啊政務官嘅重視同埋官僚嘅尊重。第二就變成係一個民調機構啦。嗱，外界認識最多係咩咧？反而就係民意調查喎。係啦，就因為咧，立法會議員你哋成日咩何秀蘭啊、鄭家富咧，就喺立法會追問：喂，佳叔，你做咗啲民調，點解唔公佈啊？究竟一年用幾多錢落去做民調啊？嗰啲。其实一啲神秘感都冇，佢只不过系睇住嗰个政府嘅民望变化。 嗯， 呢个亦都唔系一个所谓嘅政府智囊组织。 即其中 嘅最重要嘅功能，绝对唔系呢样。 冇错，其中我自己即系又系一个范畴上面，对于嗰、那个即系交通津贴咧呢一个课题咧，当时我哋问政府，喂，似乎你哋中央政策组一路都有一个研究咧，就系、是、香港人究竟使喺交通费上面占佢嘅收入每个月占百分之几，作为去厘定究竟需唔需要喺跨居区交通津贴上面做啲功夫。嗱，类似呢啲咧，我估计咧就系中央政策组觉得嗱，我不断咁学你头先细良讲，就系佢要有个即系调查嘅结果嚟去引证究竟。佢喺某啲政策上面推行与否同埋个定位，咁所以佢有啲人就话，当年点解讲咁耐佢都唔肯推行跨区，就系因为佢发觉开头都唔系好大镬啫，跟住见到哇越嚟越高嘅百分比，喺外国其实好多政府系有呢个百分比，譬如去到15-20% 嘅人个收入咧，系因为摆喺交通度咧，佢就觉得红灯亮起要做嘢啦。咁所以张建宗见到后尾咁嘅形势，咪做。我哋嗰阵时喺立法会问佢咧，只字不提。哎，冇噶，我哋冇呢啲嘢嘅，我哋大家唔需要咁紧张。嗱，所以咧，刘世良，你作为当事人，你对于而家梁振英啦，我哋向前看， 会点样搞？ 会点样搞？ 我话俾你听，翻顾汝德年代。 好 嗱。从个组织发展嚟讲咧，人选咧，当然可能大家众说纷纭，究竟邵善波合适唔合适？ 嗯、 但系从个组织角色嚟讲咧，我觉得一定系翻去顾汝德嘅年代，即系话告别咧，作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 嗯， 因为你谂翻转头系咩咧？香港系冇执政党， 系 执政嘅团队啊，所谓咩梁班子好，乜班子好，班乜鬼子啫？ 系连拉杂成军， 连一个核心嘅意识形态同埋一个管治嘅纲领。都冇共識嘅、嗯，大家留意一下。譬如政府喺經濟發展裏面嘅角色係點樣，應唔應該搞主權投資基金？係、 嗯、 咪收購翻領匯？好、 嗯、 多好基本嘅問題喺個執政團隊裏面仍然未有共識嘅。 其實呢個所謂嘅理念咧，我覺得就喺梁振英自己嘅腦袋裏面嘅啫，係咁多。 喂， 即係佢強人政治，正如你頭先都講。嗰、那个即系弹马石啊！我同阿邝荣孙佢喺呢个节目介绍，希望喂大佬你大家要睇清楚呢、這个唔好走新加坡模式。呢、這个好明显系佢自己同埋某啲商界推动，希望能够做得成。咁然后就将呢样嘢咧，可能日后就用中央政策组之名嚟去包装得靓啲，然后出台。我相信都系走唔得呢个。 我觉得另外一样嘢咧，我觉得就反而更加多会喺政治方面嘅角色， 系 就翻去顾汝德年代啦。我话， 嗯， 顾汝德当时咧，你谂下啦，而家现届政府里边咧、 嗯， 真正量刑核心而掌权嘅咧，其实唔多嘅，佢最多都系摆喺行会啫嘛。 嗯， 但你谂下喺政策制定里边咧，虽然佢话会强化行会咧喺早期政策酝酿嗰个参与、 嗯， 但佢都唔系决定， 嗯， 佢参与即系俾意见啫。 系 咁最终系咩咧？就是说可能呢是需要呢征集一些呢所谓他核心信任的人士呢去组成一个这样的重组一个这样的心智。 所以世良我相信中央政策组未来呢刚才你都提过呢对于学术界呢对于我认为宗教界呢传媒呢特别是我相信这个政策组日后呢必定是会即是做一个统战的核心。 然后就谂啲策略，特别系你睇到最近，即系梁振英一上台整个吓、啊、国民教育， 唔系佢整嘅其实， 唉、咁当然， 曾 荫权都想，但系佢就更加嗱，我觉得我估曾荫权都知道闻到浸除都唔系好掂。 阿富，我问你一个问题，好简单，国民教育政策推行咧，即系喺施政报告咧都讲咗几年嘅，入学校入课程咧，亦都系咨询咗一段时间，孙公做。即上即而上一手嘅教育局长已经开始，当时反而唔系咁争议性。点解一到梁振英上场，净系只不过系一个国民教育中心出咗一本嘅教师手册，就变成轩然大波咧？ 跟住就嗰啲啊年轻人， 点解？ 一阵间我哋新闻之后就听下你讲好冇？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自由党主席兼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刘健仪认为，议员拉布浪费好多时间，阻碍其他议程的进行和议会的有效运作。他形容拉布行为是挟持议会。他认为来届立法会应该讨论修改议事规则，参考外国议会的经验，限制拉布的行为。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出席商台节目时候就表示，当初选入立法会已经事先张扬不会守议事规则，因为过去多年民主派已经证明以往反对派的抗争行为已经不可行，自己要尝试寻找更多突破空间。他说经过近期拉布事件之后，认为市民对人民力量的支持度有提升，知名度亦提高。南非火车与货车相撞事故，死亡人数增加至到26人，20多人受伤。事发在东部姆普马兰加省，一辆载有几十名摘水果工人的货车前往一个农场途中驶经铁路交汇处的时候，同一列运煤火车相撞，货车被拖行200米，并且截断开两节。警方拘捕货车司机协助调查。美股做好，三个主要指数都升超过1%。中国第二季经济增长符合预期，舒缓投资者对内地经济硬着陆的忧虑。摩根大通季度盈利比预期好，支持美股上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777点，升20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8点，升4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6点，升22点。欧洲股市亦做好，英国、法国、德国股市上升1%至2%。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炎热和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8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年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示打道陈年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更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今个周末一于嚟标致陈年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师傅，你最欣赏哪种女人？ 靓女都是靓女，第三句都是靓女，所以我好鬼杂食的，是靓女不理国家，不理好丑，不过都不是要就手，是要靓女。 民风 宋玩果然犀利，风水第二，吹水第一， 苏文峰犀利妹， 星期六晚11:00，数码大声台，苏文峰听天由命， 苏文峰讲女人，讲足四个星期。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啊，西良， 早晨，早晨， 我哋呢个风波里的茶杯啊，开咗一个钟头啦。我哋咧由开始呢个讲呢个中央政策组。由呢个韦奕迅年代，而家讲到梁振英年代啦。咁细梁咧，系今日我哋嘅主持兼呢个嘉宾，作为中央政策组嘅前顾问啊。头先我咧就提到，中央政策组日后咧必定系会走呢一个嘅统战嚟去，对于特别学术界。咁跟住细梁咧。新闻前就卖个关子，点解曾荫权年代喂大佬都讲国民教育啦，爱国点样重要啦？虽然我喺立法会咧都即系有少少噪音批评过， 但系传媒嘅反应冇咁大， 传媒反应唔大。但系点解嚟到梁振英，哇大佬见到好似啊呢、這个杀父仇人咁，一见到国民教育，我哋就大家都咁。咁惊恐，诚惶诚恐。 我觉得系一种香港人咧嗰个心态有啲改变，包括喺传媒嘅，即系嗰啲朋友咧，大家都会觉得咧，梁振英做咗特首之后咧，喺呢个政治上咧，系代表紧咧，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咧，系会受到冲击嘅。 嗯， 咁所以咧，对于呢啲问题咧，就特登攞个即系竖起只耳仔啦，已经系。系咪以前就唔系啊？以前，即系你搞就搞咯，佢信阿孙公啊嘛，唔会乱嚟啊嘛。 系 咁啊，孙公搞嘅咁样，大家就咨询下咯。即系佢有个所谓政务官嗰个嘅嗰层沙喺度包装住啊。 其实你讲咗个问题嘅核心就系边一个做主事人同话事人，你对佢信唔信任？ 嗱，呢个就真系一个好好嘅启示咧。当日支持佢上去嗰啲人咧，今日咧我估咧，即系都要反省清楚。 嗯， 你以为摆咗一个自己人上去咧，做嗰啲政治工作嗰阵时就顺，即系更加顺手啊，即系可以咧手到拿来去完成任务。其实啱啱好调翻转， 系 你正正因为摆咗个自己人上去，当其他人咧都觉得佢系会奉送呢个高度自治嗰阵时咧，嗱咁啊大镬啦， 系 所有嘅小事咧，佢都会攞个放大镜去睇清楚噶， 系 每一本。国民教育手册都好啦，逐个字逐个字同你睇嘅，真系。 即系就算你原意唔系咁， 系啦，出嚟嘅 香港人特别传媒对于呢一类咁样嘅发展咧 ，perception 啊， 就于是乎就标签咗成为你要讲爱国爱党嘅教育，咁呢度就好弊。 个敏感性就系咁样嚟。 冇错，嗱，我哋咧其实好开心啊，细良，你曾经头先讲过大细龟 28岁、20几岁。 哇！我哋香港咧就有一班学民思潮，呢班全部都系中学生嘅组织。今日咧，我哋呢几日嘅发展咧，甚至佢哋话将会将学民思潮转做压力团体。当呢一班年青人可能第时读完大学出嚟之后组党都得，可能系咪？即系呢啲亦都系 小立法会 啦。系啦，细良，呢啲就系我哋未社会嘅真系。喺特别喺政治上嘅未来主人翁，嗱，琴日佢哋咧就同教统啊教育呢个局咧就会面拉倒，我哋而家就请嚟林朗彦学民思潮嘅发言人咧喺我哋电话旁边啊，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系咁啊，点啊，可唔可以讲讲咧呢个学民思潮啊？喺呢一个嘅同教育 今日啊嘛对话同啊， 你一阵间对话啦，但系琴日你好似话。诶，呢、這个又见到你哋同呢一个吴克俭 本来是有个会谈的，是不是？ 是。那个会谈其实本身他就约，即其实这个时间星期五个时间都是他自己向传媒啦，同埋喺立法会就咁讲出嚟，咁呢个唔系我哋共识嚟嘅，咁但系我哋都照去啦。 系啊， 咁但系去到嘅时候，其实我哋一早已经讲明咗，就系话要有传媒系有一个拍摄啦，同埋有一个采访，咁我哋先会入去。 即系有个 photo， 我哋叫做 photo call 啦。 系啊， 喺个台面大家系啦，排排坐，系咁跟住点啊？ 系，但系佢即系我哋去到嘅时候就系话佢就用一个理由就系话，因为嗰个会议咧系有。前线老师嘅参与，咁前线老师就唔方便上镜啊，会唔习惯咁样，咁佢就用一个作为藉口就推搪我哋就唔俾传媒入去。咁但系有一样嘢就话，根本我哋一路之前咧都唔知呢个会议会有所谓嘅老师去参与。咁因为我哋以为呢个根本系教育局同我哋嘅对话啫。如果即系就算系达成到，都系我哋同教育局嘅对话。咁但系佢突然间即系我哋上到去先用呢个藉口，咁我哋就觉得真系即係有啲失望啦，亦都其實佢越嚟越冇一個誠意去同我哋溝通啦，覺得。 我想問一下咧，你一路以嚟咧，學民思潮都堅持咧嗰個同教育局長個對話咧係要公開。 嗯。 咁你哋呢個堅持背後咧，其實係個原因係乜嘢咧？ 我諗個原因主要就係話，國民教育呢個問題其實最大嗰、那個問題嘅核心就係話，市民同埋公眾咧，其實對成個國民教育有好多唔支持嘅地方，包括局長曾經自己都講過，就係話呢個咁樣嘅教育係外判嘅，即係寫嘅人根本連教育局都唔知係邊一個嘅時候，咁市民點樣即係點樣有信心俾政府去行呢種教育咧？咁我哋就覺得，我其實成個討論，如果係一個認真嘅，係一個學術嘅討論嘅，咁點解唔能夠公開咧？同埋我哋都覺得話。都是保障翻双方利益啦，我哋都是重申。因为我哋唔想话学民思潮屈咗教育局，又唔想话教育局屈咗学民思潮，即系我哋希望成件事系可以喺阳光之下进行。 你讲得好好啊，林朗贤，即系我谂我哋香港而家呢个年代咧，特别系有一啲令我哋担心嘅一啲政策，即系例如好似国民教育呢一类咧，如果仲系喺黑箱里边运作。是相当危险，而你哋呢其实就是受众的一群。咁我知道今日你哋都会同佢哋一起系上电台呢嚟去同台即系探讨。你准备又会同佢哋讲咩呢？ 我諗都係问返佢关于呢几日个行动嗰个回应啦。因为星期三嘅时候呢，其实我哋成班四五十人嘅学生，咁另外有啲市民啦，有啲支持者都去到政总嗰度等佢，等到八点钟。咁但係佢就自己走咗佬，已经唔喺政总。但又繼續推搪我哋啊，用啲打通電話有 cut 線嘅方法去 喂喂喂咁喎喺度， 係啊係喺度，嗰三十秒聽唔到咁樣嗰啲， 係即係扮聽係即係呢個收唔到個信號， 收唔到嗰啲， 係跟住揾隻手揞個電話，哇哇哇哇哇咁啦係嘛， 即係覺得佢越嚟越冇誠意啊，咁當然要追究翻啦，兩個就係話。提翻我哋根本成年以嚟都讲紧跳跃教科，跳跃国民教科嗰啲理由，咁希望佢系作出一个回应啦，因为佢一路都系根本系回避我哋咯，系咯。 你有乜啲有冇啲具体嘅要求要佢承诺嘅咧？ 具体要求要佢承诺，我谂都系讲翻就系话希望尽快一个公开嗰个会谈啦，无论系喺论坛啊或者任何地方，真系希望佢清楚交代呢件事啦。咁当然亦都系要佢尽快撤回呢个国民教科啦，因为其实社会各界包括老师啦、家长啦，其实都已经做紧嘅，就系话有好大嘅声音要反对呢一科。咁但系佢如果佢继续系自己收埋自己匿埋唔回应，其实系冇用咯。系啊，所以我哋要求佢 即系你要先撤回先， 先撤回，然后再作一个比较详细嘅探讨咁上下啦。不过林朗贤，我想再问一下。今天当然你可以同佢对话啦，但你知道梁振英班子包括教育局局长，我相信会喺未来一两星期继续落区。当日你哋喺落区嘅表现，大家喺传媒睇到啦，系相当嘅镇定同埋理性。你哋都唔系啲乜嘢嘅，即系粗暴嘅一啲嘅所谓即系抗争行为，因为你哋一班即系好斯文，亦都系比较真系年青嘅一班学子，你哋亦都会唔会喺未来，即系佢哋落区咧，你哋会再即系对佢哋局长好或者梁振英，特别系梁振英添咧，系会作出即系请愿嘅行动咧？ 一定会啦，因为其实我哋觉得因为佢而家一路都系回避紧，咁我哋继续追击佢，其实系希望俾更大嘅压力佢啦。咁我谂其实嚟紧嗰啲行动可能规模会更加大啦，因为我哋之前都系可能十零个人就去追击佢啦。咁希望今次俾多啲民意嘅力量俾佢睇，俾佢哋睇到啦。咁希望真系佢哋快啲认真去对待呢件事啦。系。 我想问一下，因为今天都即系开始有啲评论同埋有啲意见，甚至你哋自己咧都即系相信同传媒都开始即系探讨紧。你自己的发展、你刚才讲过就是给压力、你们现在的、学民思潮、几多个会员还有你们日后你们这个成长和组织的发展的方向是怎样，我很有兴趣，因为你们这班年轻人确实是给我们看到这个、即未来的。 我想我们的成员就是说、我们计埋义工其实都有成200人左右嘅，咁我哋平时可能会商讨啲决策啊，会开会，咁主要都系几十个成员啦。咁我哋未来嘅发展方向其实我哋自己都倾紧，咁而家就系话会唔会系一个，即系有两个路向可能会发展嘅，就话会唔会系一个保持中学生团体不断嘅接装啊，好似做咗一个学联嘅形式咁样。咁另外就话会唔会变成一个压力团体去跟进唔同嘅议题咧？咁其实我哋自己都倾紧呢样嘢，系啦。 因为我相信呢学民思潮啦，你哋一班中学生你一定会成长㗎嘛。你变成大学生的时候，咁大学生里面有即係我哋头先你提过啦，即係学 生 会啦。学生会啦。咁但係喺中学里面呢，我相信你哋会继续就住你哋嘅成长呢，对你哋啲师弟师妹喺呢啲你哋学民思潮呢一个嘅组织里面呢嚟去继续发展。同埋我想了解当时你哋学民思潮嗰个组成同埋諗呢个名嘅原意系点样嚟嘅呢，即係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知道。 哦，其实学民思潮就系、是当初就系有三个人咁一齐成立啦，即係我同黄之聪同埋另一个已经冇乜参与嘅一个女孩子咁样啦。咁、其实学民思潮个名就是说学民是讲緊学生都是公民的一部分啦、因为以往其实社会上面社会各界可能都是 比较忽视学生的声音， 是啦，保障中学生摆在一个都可以做公民参与的那个角色里面。咁我哋就想讲就话我哋唔系即系中学生都系话而家就系公民的一部分，已经可以参与政治啦，参与社会。咁思潮其实都系话希望带返一个新的想法给公众去重新定义中学生，同埋都是因为那几个议题是关于教育，所以我们都希望说真的一个冲击给到社会再去反思返喂究竟教育同埋民主那个理念究竟是什么呢。 是随着你们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在媒体出现的情况越来越 热烈的讨论，你们自己感不感受到有压力在包括学校或者家庭？ 我谂个压力其实一向都有啦。咁关于成员可能喺屋企啊，或者喺学校，其实即系个人嘅困难都唔同。咁但系就系话公众嗰个压力，我谂系都系有嘅，因为越嚟越多人望住我哋行动。 对你哋有期望啊？即 系 对你哋期望可能越嚟越高，可能 系咯系咯，即系佢哋都会有唔同嘅意见啊。可能有啲人觉得喂你哋太温和啦，快啲罢课啦。跟住有啲人就会觉得 有个暑假 你哋你哋咁样太激啦。咁但系我哋都系即系不断去调整啦，望住人哋嘅意见，即系会唔会希望更加即系吸纳到多啲市民。即系我哋唔系话就住我哋人哋点睇，我哋就去点做。但系我哋希望就成个运动系有更多人可以知道嗰个诉求。 阿林朗彦，我问下你今年几多岁啊？你 我今年十七。 17岁、不过我亦都想问一下你个人呢，乜嘢令到你梗係一两件事突然间令到你觉得我要行出嚟，我对呢一方面嘅政治嘅理念我要去。 即係嗰啲火系点样嚟？ 嗰啲火系点嚟呢？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好冇。 我个人嚟讲其实系都系10年嘅时候啦，睇住关于政改啦，睇住关于高铁啦，其实系喺嗰一代，即係八十後啦，而家就係叫，即係睇住嗰班年輕人，其實係覺得好感動咯，真係覺得政治社會，甚至為咗民主、為咗公義，其實即係唔係我哋以前喺議會睇到有一班長輩嘅事，其實係年輕人都可以參與。 好， 其實係睇住嗰一堆事件，係慢慢令我希望大家即係自己可以參與更多 为社会做更多。 好多谢你林朗彦，我相信呢学文思潮相信会继续中学生呢的方面发光发热。多谢晒。 多谢晒。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致陈年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致湾仔告示打道陈年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致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致陈年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陈生做咩咁愁啊？ 唉，我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谈判咗几次都解决唔到。 如果申索金额唔超过500,000元，你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进行调解，由调解员协助揾出双方可以接受嘅方案，调解悭时间，收费平又保密，咁咪可以达至双赢咯。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系3199-5199。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地狱心战室， 本节目环节纯属创作，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紫气聚东北，天马行空，行空啊！ 咦，作育英才嘅局长，做乜猛咁望住窗外，口中又念念有词咁咧？吓、 啊，吹水我唔系，对唔住，冇乜嘢啊，吹水姐，我只不过咧等紧大家开早讨会，无聊之际，咪望下天，望下地，占个卜咁咯。 咦？原来局长大人都识紫微斗数，果然是学识渊博无所不知啊！边个话我哋良营班子冇人才是乌合之众噶、 哎？不敢当，不敢当。 啊，系咧，咁你头先卜到啲乜嘢咁咧吓？ 我遥望北角一带，只觉气聚东北，嗰边好旺啊！ 北角筲箕湾呢啲旧区有乜咁旺啊？嗱，最近连嗰块所谓北角地王啊，都系以破底价批出，仲累到北角区有啲业主啊，要降价卖楼添。啊、不过咁都好，总算可以帮到个 CY 压低楼价嘅方针啊嘛， 帮到啲咁啦。不过咧，我真系睇到噶，北角近住嗰个 I 记总部咧、哇，好当旺啊，简直就系大富大贵、嘉宾满堂、人气旺盛、官商云集，仲旺过我哋呢边天马多多声啊！ 梗系啦 ，I 记呢一轮啊，仲唔士气高昂、喜气洋洋咩？打大老虎啊嘛，又亿万地产富豪，又问责局长，仲有错过我而家呢一个位嘅大老爷高官啊！你话 I 记仲唔系官商云集咩？连记者啊都多过我哋总部啦。 系啊，咁都好嘅，起码佢哋吸晒啲记者过嗰边咧，咁就冇人喺度仆住我哋阿 Sir 啊，日日追住佢问佢僭建问题咁。 又系 啊，咁、都算佢啲啊神下咧，都算系舍身护主啦。不过咧，讲系讲啊，真系我相信咧，同风水地运有关噶。嗱、呢度系门常开，冇遮冇掩，仲叫做。天马先至弊啊！ 天马行空，有咩唔好啦？ 行空行空，人人都想吹吉避凶嘅，但我哋反而由旧总部搬嚟，咁啊即系吹空避吉，智者所不为啊！ 哦，又系啊！搬咗嚟之后咧，又退伍军人证啦，又咁多高官重荐啦，连阿煲太啊，最后半年入主呢度都俾人穷追猛打，话佢贪威色食，含恨卸任 ，CY 上场一样冇运得行、 啊。唉，仲有啊，仲有啊，天马行空就越行越空。而家老细嗰啲班底真系越搞越空，俾人哋挖空晒啦。嗱，连三司十二局都揾唔够人埋班。唉，好彩咋，嗰班造反派拉布成功。如果唔系，我哋真系整咗个五司十四局，到时揾鬼嚟填满呢啲位咩？咁样做样衰啦，真系。唉，崔小姐啊！你做乜眼红红想喊啊？咁唔系好似你好打得嘅形象、啊？ 你讲起我哋班子人丁薄弱， 我真系悲从中来。谂起我揽过嗰个麦局长，佢只系做咗12日啫，真系凳仔都未坐热就中箭下马，由中环去咗北角饮咖啡啊，阴公。 所以你话系咪咧？改名好紧要啊！天马行空，轰轰声真系好听咩？嗱，好彩我老豆咧就识得改名，咪帮我改咗个名唔错啊！克勤克俭，终有所成啊！ 可惜你唔记得你自己姓乜呢？唔係我哋呢啲呢係办实事嘅，就唔可以呢不问苍生呢就问鬼神，信埋啲迷信嘅嘢，应该呢學我哋伟大祖国唯物论咁样先啱㗎嘛，係咪呀？ 冇错冇错，要學伟大祖国啊。 嗱，所以啦，你当日就唔应该批评嗰份国民教育国情指引偏颇，应该力撑先啱㗎。 係嘅係嘅，好彩我人微言轻，人哋个个咩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嗰啲干部都似乎冇听我讲啊，唔听我支笛啊，仲坚决话唔会改添。 咁先似样㗎嘛，学祖国无私为民，民主集中，做乜都得又有效率，中国模式啊值得学习啊。 係值得学习学习啊。如果我哋特区呢都学习到用埋嗰套几好啊，一切呢都喺掌握当中㗎。好似嗰咩李旺洋专案啦，嗰啲调查结果一早都系掌握当中，预测当中，点似得我哋特区政府咁今日唔知听日事，唔知啊听日又轮到边个中箭下马，仲要成日俾嗰班暴民思潮追杀住我咁啊，你话几难做人呢？你话 咁又系啊？喂，讲下讲下咧，做咩未见其他局长嚟开会嘅咧？CY 啦吓， 系噃，唔通佢哋去晒北角饮咖啡吓？ 哎呀，快啲帮手 call 人啦！唔系啊，连我哋呢个行不正会议啊都要留会啊！ 打电话。 好，西凉吓，北角风水好啊，呢、這个地狱心战室 都有得破 嘅。你啊，喺呢一个政府总部嗱，虽然你咧立法会我隔篱啫，嗱我立法会我办公室咧收呢个电话咧收得好清楚嘅。 唔系 你嗰度系咪？先讲起叽叽搞搞咧， 学文思潮同阿吴克俭局长咧。咁头先我哋嘲笑阿局长话佢扮听唔到啦，喂喂喂喂喂啦，系啦。后屘我谂翻转头咧，其实未必系嘅，因为咧而家喺政府总部里边咧，手提电话嘅接收咧仍然系唔掂嘅， 系 因为咧佢嗰个嘅发射站咧系附近冇发射站。 我觉得呢个系咪一个诡计，或者一个特登咁样嚟部署？等到传媒好或者等等咧，就或者揾你哋咧，就大家就有个藉口。嘴言之就收唔到， 喂，咁又唔系噶，阿振英上场之后咧就开放咗呢个特首办下边嘅大堂俾记者入去噶， 系， 咁即系话咧逢星期二行政会议咧，啲记者可以喺大堂嗰度捕捉嗰啲， 咁即系都要 司长同埋 都要表面上做啲嘢嘅， 咁咪得啦， 系嘛？ 头先讲到呢个北角风水咧， 系， 我都想讲几句嘅，其实，除咗 听讲你有啲 除咗电话接收问题之外， 话俾我哋听。 因为咧，我记得咧嗰阵时，港大建筑系咧，阿蒋老师啊，就系、是、一个风水，亦都系一个风水学家嚟嘅， 系嘛， 系啦。咁咧，佢就提过咧，呢、這个门常开咧有几样嘢唔好嘅， 系 第一天马南系填海地， 系 填海地咧就系、是、咧叫做阴土湿气重。嗱、okay ，你记唔记得一开始就有退伍军人证啊，孙公 系 系嘛？个原因 我哋而家都唔敢喺嗰度冲凉， 叫做阴湿之地啊，嗰度 阴湿之地 系啦。阴湿之地系咩咧？ 咁衬梁振英嘅， 咁都俾你扯到上去。阴湿之地系咩咧？有菌啊，容易滋生细菌。 OK， 咁所以咧就退伍军人证。咁、第二咧就系、是、嗰个所谓门常开嘅设计咧，喺风水上叫做有洞而无门啊。 系 嗱，佢虽然叫做门常开，大家有冇留意？其实佢唔系门嚟，佢系个窿嚟 嘅， 佢一个窿， 一个洞啊， 系啦，一个洞。 OK， 咁而喺风水上咧。最佳位置咧就唔系喺个洞嘅上边，而喺个洞嘅下边。 嗯， 即系话如果喺28楼以上打横嗰条嗰啲司局长嗰层嗰啲就危啊， 高危 系啦。咁第三系咩咧？嗱，呢个中啊，呢个 嘅中 阴湿之地系咩咧？利女人 哦， 女性嘅高官咧 哦， 会扶摇直上 哦，不利男人 不阳气唔够嘅话咧 就死啦。 啊，咁啊，即系 嗱呢个中，我觉得 可能迟啲有第一个局长变声、啊。 唔系，如果而家谣传下，根据呢啲造谣嘅传媒话 Plan B 计划嘅话咧， 系 咁 Plan B 计划接任嗰个咧，可能系女性嚟嘅， 就系、 是、大家贴 大班口中嘅咩吹水鹅啦， 吹下吹下就吹到 我话唔系啦，我话叫曾俊华变性算啦，咁你曾俊华系啦，曾玉成变性啦，咁然后咧就同呢啲阴气啊，就大家对冲。 但系当时咧呢、這个风水师讲过一样嘢嘅，点样可以令到咧破呢个咁样嘅阴湿之地嘅呢个唔好风水局咧？ 系 就喺个窿下边咧，嗰条天桥嗰度咧系放置一个阳气极重嘅雕塑喺度。大家有冇留意？而家有条红色嘅锁匙喺度嘅， 我冇留意。 冇嘅，啱啱摆咗喺度冇耐嘅啫。大家唔该喺嗰个天桥， 红色锁匙几大咁咧？我想问、 啊，都相当高啊，高过阿富。 真系 系啊，就系喺呢个 底下、啊、 金钟地铁站出口上天桥行人天桥喺个门下边。 你真系要介绍俾黄师傅黄伟文 系啊。啊 下次佢嗰个咩话黄师傅成嗰个呢、啊這个佢嗰个节目佢嗰、那 个。哦饮冰室。 唔系啦真系要同我哋介绍。 第二样我觉得系咩呢如果真系要阳气重嘅雕塑摆喺嗰度咩呢 系。 将会展出面嗰个回归纪念碑。 系。 即系嗱金紫荆就系嗰个莲嗰个花啦。大家有冇留意仲有一支圆柱形嘅物体。个头嗰度有啲光射出嚟㗎嗰支。如果将嗰支嘢移去呢个门上开嗰个天桥个窿下面呢就可以破到呢个阴湿之地呢个问题。 各位听众，你系冇听错电台嘅节目嘅， 唔系 呢个系个人嘅意见节目。风波里的茶杯，刘世良同我哋讲呢个风水阵。不过翻嚟之后咧，就讲下呢个管治危机。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两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学民思潮发言人林朗彦喺本台节目中表示。要求与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公开商讨国民教育科的问题是因为学科内有很多公众不知情的地方加上要保障双方的利益所以他们希望会谈可以在阳光下进行。林朗彦说希望向吴克俭提出撤回国民教育科亦希望对方可以对学民思潮最近的行动作出回应。他说吴克俭最近多次回避公开会谈显得毫无诚意。期望对方可以尽快交代公开会谈的时间。林朗彦又说未来官员落区会继续向他们施压显示民意力量。至于学民思潮未来的发展方向林朗彦就说正在探讨中他们会考虑注册为压力团体跟进不同的议题。自由党主席兼内务委员会主席刘建仪在商台节目上认为议员拉布浪费很多时间阻碍其他议程的进行和议会的有效运作。他形容拉布行为是挟持议会。他认为来届立法会应该讨论修改议事规则参考外国议会的经验限制拉布的行为。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在节目上就说当初选入立法会的时候已经事先张扬不会守议事规则因为过去多年民主派已经证明反对派的抗争行为已经不可行自己要尝试寻找更多突破空间。他说经过近期拉布事件之后他认为市民对人民力量的支持度有提升知名度亦都提高。赞助美国奥运代表团制服的公司说日后国家队制服将会在美国制造。国会领袖日前批评参加伦敦奥运的美国运动员在开幕礼上穿着中国生产的制服是羞耻应该销毁每套价值过千美元的制服然后再由美国厂家制造。负责制作的时装公司表示未来参加奥运的美国运动员包括在2014年俄罗斯冬季奥运的健儿都会穿着国产的制服。体育消息中国拦王刘翔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伦敦站的比赛因为腰伤要退出110米栏决赛。教练孙海平说刘翔在预赛之后勒布感到不舒服他慎重起见决定退出决赛。 不过刘翔的伤情就不重。美国选手梅里特以12秒93的成绩夺冠，追平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亦都打破赛会的纪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炎热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 84%， 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怎样用最平最简单的方法可以一路揸车一路享受数码电台的节目呢？ 大家好，我是 AV Magazine 的总编辑，我叫 Elwick。 简单最折衷的方法就是买一个手提机，跟住用一条接线连接咗喺你嘅车机上高，有个恶线一个抗音嘅功能啦。咁之后就用嗰部机去做一个接收器。如果部机头佢有内置 DAB 加，就係一个最好嘅办法啦。咁当然而家呢个数码广播个最好嘅好处就係你用大机去收同细机嘅收都系一个数码嘅信号嚟嘅。基本上用数码广播嚟听，其实系多好多啲 detail 啲细节位嘅，系非常接近一个 CD 质。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依一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咧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啊，早晨啊，西良。 系早晨啊， 头先咧新闻前。你就提醒我一定要回去政府总部就睇睇嗰条红锁匙。 係好鲜红㗎真係㗎。 好鲜红。 我哋台面呢个色。 咁跟住呢有啲网民话不如就整个大卫像。 洋气够。 咁然后我就諗不如着条红底裤。 啊 咁就一定够充气啦啩。咁然后叫埋曾俊华、曾玉成有机会问鼎啊当梁振英下台的时候我想他们都要首先做一个变性手术，增加阴气来去作为和这个口吹水鹅呢来去争一日之长短。 但有网民就说呢如果要压住这个阴湿之气呢就要学九阳神功就得了。 神功 什么来的 哇我发觉真的大家没有听错节目，这个仍然是风波里的茶杯。不过你见到如果即是一个政府呢即系风水当然咧，嗱，细良，我作为一个即系教友啦，吓，我又唔信风水。 啊，唔系， 不过风水，我知你，我听你从你眼神，你讲得好有火，亦都话俾我哋听嗰啲红嘅呢一个。 嗱，我话俾你听，头先我所有嘅分析咧，系嚟自阿蒋康文教授。 O K， 佢系未起好呢、這个。门常开 已经讲噶啦， 喺《信报月刊》发表嘅一篇文章，大家揾下。蒋康文在信报月刊发表一篇文章是讲门常开的风水。他是根据个设计当时的模型而去给意见。 不过 不是马后炮真 的。我知道不过即是我刚想讲就是风水是我们即是中国过去几千年文化的融合必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原因亦都是一个统计学的。 中晒了我觉得真的。 真的中晒。那呢九点后我哋而家咧开始吓、啊，一齐同大家探讨啊！我哋 英治时代 72111咧，大家都可以打入嚟咧。究竟以而家梁振英嘅管治危机，特别系麦齐光12日上场史无前例， 高官上场最短时间要辞职之后， 往后会点呢？ 往后会点？嗱，西凉，麦齐光喺廉政公署饮咖啡，足足饮咗一晚。 我觉得有套系咪玩噶？系咪玩佢啊？真系 摆明系玩佢啦。 因为嗰啲其实佢所谓嘅， 佢有啲乜嘢咁重要？ 同埋喺报纸里边登晒出嚟噶咯。 嗱，即系大家即系就算唔系太熟悉法律咧，同睇法庭新闻吓、啊，你究竟执法部门几时应该将嗰个人扣留，几时唔扣留？有晒规矩，嗱，最简单嘅就系、是、我惊佢出去同啲同党 串谋、毁灭证据、 毁灭证据、 夹口供。 你一早拉咗佢翻嚟，哇，一定要扣留48小时， 敖散晒佢先， 敖散佢，然之后咧，就算佢出去咧，都唔能够做啲乜嘢出样咧，咁啊，梗系要咁做啦。喂，但系学你话斋，细梁，喂，大佬啊，乜嘢都出晒咧。如果佢要做任何嘢咧，根本你拉佢之前，佢已经做晒。 系啊， 同埋咧。呢啲嘢已经系二十几年前文件上已经冇得再修改翻，咁你点解要扣留佢过嘢？好明显就系话梁振英下命令 严办， 唔该你严办，一石二鸟。第一，系听我而家个廉政公署，我自己啲友都严办噶。第二，话俾阿爷听。唉，我信错人啊！呢、這个死仔， 嗱你睇下， 揾你入嚟。 罗范嘅言论咧，就反映到咧，梁莹咧的而且确咧系想同由政务官出身嘅麦齐光切割 割席， 系啦，直情系咩咧？啊，即系你睇罗范嗰日讲到咧， 系， 哎呀，我都唔知咯，乜，哎呀，如果早知就唔会发生呢啲嘢。 系， 嗱，好明显，因为佢系阿林郑月娥嘅头马， 系，冇错， 就成个由。曾荫权年代嘅政务官系统一路栽培上去做政治任命官员嘅，咁所以咧，大家唔好以为咧、梁振英傻到咧，就佢冇阿林郑月娥咁傻嘅、即系飞身出嚟揽阿麦齐光， 系系 政治上我估啊，佢会最极速切割， 同埋咧某程度上边都要真系。惩罚下喂大佬，你做咁嘅嘢累到佢呢个班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头先你讲起罗范， 喂， 我系觉得好奇怪，佢系有一句咧，我系好哽耳。嗱，始终而家咧告都未告喎， 未， 佢竟然就话，诶、哎，做错事亦都承担责任。喂，大佬啊，有冇咁快割席割到咁劲啊？剪到碎晒，你无需要。但系坦白讲，佢都未告，告都可能未必告得入的话，喺法律上。你一定系作为高官咧，就算我唔系叫你揽佢你都应该话而家调查阶段，我不便多言。 就是、正路就应该唔好讲，包括林郑之前所发表嘅言论都系错嘅。正路其实佢都系唔应该讲嘅。 佢嗰句咩话？我揽 百分百信任之前系 百分百信任， 系啊。 跟住大班就爆料系嘛？我都喺呢，我都系喺呢个喺外地睇到，话佢拍台边个咁喐啊？ 麦齐光， 麦齐光，我就系劈炮，跟住啲网民就话：喂，咁你而家唔系劈炮咧？不过佢都真系好似几日冇出嚟公开。 唔系嗱，你谂下，就即系所谓双光啊，眼光光啊，林焕光同麦齐光， 麦齐光 两个其实据官场消息透露咧，都系林郑举荐嘅。 系， 咁你谂下，第一个。林焕光出嚟唔嫁又嫁，扭扭令令，就搞到好似俾人胁迫上桥，嫁俾嗰啲有钱嗰啲员外嗰啲咁样嘅文强抢民女一样，系咪啊？你谂下你自己咁耐从政咁多年，你唔系深思熟虑 hold 住行会召集人呢个位嘅话，你点会应承阿梁振英？喺呢个问题上，我觉得梁振英系冇错噶。 牛唔饮水。点揿得牛？ 唔系你明知嗰个系嗰啲员外嚟噶咯， 冇错， 系咪系想要夹你翻去噶咯？ 唔系呢啲， 你半推半就俾人夹。 呢啲系半推半就啦，唔好啦， 一路嗌一路行嗰啲。 啊，刘世良，你一讲呢啲就特别兴趣好大噶嘛？ 嗱，啲形象化比喻， 如果做扮员外都扮得几次， 我扮文女啊，佢哋。 嗱，我当日咧，林焕光我已经讲，我当时 你中啦 嘅， 大班人中 啦。诶、我唔敢话佢唔装，诶，大班一定。 点解一间冲入嚟？嗱， 佢亦都坦白讲，佢话如果佢二择其一咧，佢一定会辞去呢一个嘅即系行会啊。所以而家佢唔系啊， 佢冇二择其一，佢两样都揽。而当时我嘅评估就系， 你话佢两样都要嘛？ 两样都要，一定系两样要。于是乎睇到呢一个江就两样都要，就继续坐。麦齐江咧， 唔系最惨嘅第一个江咧，我话俾你听啊，佢开咗一个唔好嘅先例咩？ 系 佢随时会再跳船。 系 嗱，你睇到 适当时 系啦。如果你睇到佢所谓对出任振英政府里边嘅行会召集人， 呢、 这个咁重要嘅政治任命，都系喺度扭扭零零半推半就，咁关心自己啊嗰、那个形象、啊。 形象， 你谂下，如果一遇上一啲更加大嘅政治风浪嗰阵时， 冇错， 佢会唔会因为行会嗰个决定违背佢个人嘅睇法嗰阵时而宣布请辞呢？一定会。 特别系当梁振英 民望低沉， 越嚟越低。佢就以辞职作为推高自己嘅民望， 哇！佢出嚟 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特首嘅 黑马，出嚟嗰下真系 冇错啦。呢一啲咧，其实喺政治上，西凉同我相信大家都见得好多呢类啦。抽水 议员辞职都试过，我都见过好多次啦。 抽水嘅 辞下辞下又辞唔成， 冇错。跟住就算真系辞咧，跟住翻翻入嚟，哇！民望飙升， 挟民望，挟 民望。以作为自己嘅政治资本，咁好明显咧嗱，一八七二一一一，你觉得究竟麦齐光走咗之后，边一个做而家呢个管治危机底下嘅下一任嘅发展局 好似有两大热门、啊， 你估边个啦？啊， 我估两个都唔系， 你估两个都唔系咧？嗱，我今次我就觉得第一，我就当然想即系问一问其中一个热门候选人 嘅，你同事啊， 邱腾华先，我想问，因为邱腾华咧，我成日都讲佢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喺啲老电波咧，某程度上边都有啲痛，不过咧有某次打电话俾佢咧，就受咗嗰条红 色锁匙 所滋扰我哋嘅对话，所以你头先讲收唔到嗰个通讯咧。我系有个经验嘅， 都系打唔通。 机会咧，某程度上边系大过另外一个热门候选人少少。不过咧，似乎梁振英点样摆咧，我哋广告翻嚟继续探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边一间幼稚园点样考嘅模式啦、题目啦、收身标准啦，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备级，幼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号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理工大学举行，280蚊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龙凤大茶楼，才子巧王文化人， 才子游清源。 你嗰度咧，你摆起酒又得，解围酒都得，摆满月酒又得， 得咗。 巧王潘启迪。 只要清心直说，畅所欲言。 文化人邝永舒， 我觉得，喺呢条港呢度散啦，咪通常你饮茶做咩啫？喺度讲完就晒噶啦嘛。 逢星期六早上10点到1点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龙凤大茶楼。 听了啊，梗系去龙凤大茶楼啦。 佢俾我一个认可之力，凭艺进计划毕业证书，我继续升学。 我揾到中意嘅工作，喺工作上发挥所长。 新艺进文凭课程推出咗啦，读完艺进文凭可以得到相当于香港中学文凭考试5科第二级成绩嘅资历，包括中英文。 想睇课程嘅详细资料同埋报名，喺6月1号至7月26号上呢个网站 www.yjd.edu.hk 啦。 艺进文凭，我找到我的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 早晨，早晨， 西良。 喂，有网民就话，如果破呢个风水唔好嘅，即系门常开唔好风水阵咧， 系 放本《红风》杂志喺度，真系相当有 趣。红风咧，大家就即系唔系红色嘅红。 是啊，英雄的雄， 雄壮的雄， 雄壮的雄啊！刘世良，你讲呢啲特别好啊，叫大班你开过呢啲雄风节目俾你，可以喺深夜里边咧，同啲吓好似道的我哋瞓唔着嘅男男女女啊！你呢、這个即系确实咧，我哋啲网民啲理念同埋呢啲幻想创意相当高。嗱，1872111，你对于麦齐光十二天请辞之后，究竟而家热门两个嘅即系发展局嘅继任人系边个？头先我哋喺度讲咧，嗱正路咧，嗱西凉， 你话邱腾华 正路就正路啊，讲下，因为而家太多邪气啦，喺政府 阴湿之气太重， 阴湿之气太多，于是乎咧。究竟陈茂波同邱腾华之选呢，我都话如果正路好明显稳稳阵阵就邱腾华借调过去做局长。然后呢、這个特首办嘅主任呢其实大把人选都可以做。 赵善波又得，张志刚又得。 冇错。又或者你喺公务员事务局同埋行政处搵一啲行做官行升官行到出面嘅有好多人， 最紧要佢唔需要脱离公务员嘅身份。 冇错啦， 咁咧我相信系有人肯做， 相当多人，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都不知几想做特首办主任， 但 系 调翻转 再上噶嘛。 嗱呢个就主观意愿啫，但系邱腾华佢自己嘅算盘，佢会唔会接咧？ 呢、 這 个 重要、啊， 三杀位，所以咧我哋两个喺咪后都断言都唔会系邱腾华噶啦。咁细良你觉得陈茂波又点呢？ 陈茂波接嘅动机呢大概邱腾华。 係。 点解呢就係、是。 好大添。 真係要多得郁闷啊。 係。 拉布呢就搞到佢个重组过唔到。大家都好担心陈茂波会唔会变成呢个双失中年啊。 係。 立法会就已经决定咗让位俾另一位自己友好去选啦。 嗯。 咁下一届就唔去马。 嗯。 但係呢新嘅副财政司在重组架构被拉布阻住之后呢、又开唔切。嗱今年开唔成咗，下一个立法年度就 算都唔知开唔开得成。 佢要重新再行一次个程序嘅话呢都有机会开唔成嘅。咁你諗下如果我系陈茂波嘅话，我老大都入咗位先。我做咗发展局长之后开得成嘅我就转过去做呢个副财政司。开唔成嘅就留翻喺原位。 不过琴日我喺立法会同啲某啲建制派中人喺度探讨呢个话题嘅时候咧，陈茂波系不得呢个建制派嘅部分，甚至好多嘅议员咧系不满。 因为个原因咩咧？好多政治性嘅动议辩论咧，陈茂波都系企喺你嗰边噶。 最重要嗰关键呢最近佢个五司十四局我哋话优先辩论改役呢 佢唔肯投票。 佢竟然坐喺度啊 佢有少少自硬林焕光又 系。系即系你有时你会觉得喂大佬你都未系咪真系你做啫你讲。 唔系啦个心态咩呢阿富系唔想整污糟自己嘅手。即系话要保留自己一个所谓清流。 又怕恨又怕痛。咁有时呢政治呢就不能太清流。坦白讲你如果未来做得呢个位你当时都系一个60个议员嘅其中一个你未系有任何呢方面乜嘢叫利益冲突啫而且嗰个呢 系优先处理 啫。就系争佢嗰票。 都未去到话投票支唔支持。 冇错你喺嗰度避席。先至未遲咁所以呢好多人已经对陈茂波嘅政治判断同埋佢个政治嗰个嘅行为呢係相当有保留。 其实阿富呢个唔系政治判断而你反映到喺呢个人心目中呢佢嗰个所谓优先次序系乜嘢。 嗯。 即系话如果佢埋咗位做官呢做官有好多要做一啲艰难嘅抉择㗎。 係。 你唔可以每一个决定呢都会有掌声㗎。当你要做艰难决定嗰时候你敢唔敢做？嗱，呢个好紧要，因为你一做咗，一定会有一班人出嚟公开指责你，喺立法会批评你。如果你咁爱惜自己嘅羽毛，咁重视自己嗰个形象嘅话咧，你永远就企喺掌声嗰边咧，结果系乜嘢都做唔到。 即系所以有啲官员咧，过去咧俾我哋嘅印象就系、是，即系行左行右都唔知道，于是乎就即系停滞不前。 咁究竟陈茂波能否成官呢？我自己睇梁振英嘅心态呢，呢、這个确实系佢嘅心腹其中一个，佢认为想尽快入佢嘅班子嘅人，所以呢我始终觉得佢一定系喺梁振英心目中优胜过邱腾华，兼且邱腾华就唔好搞我啊，大佬呢、這个厨房太热。不过琴日陈茂波嘅反应系点呢？嗱，刘世良佢第一个反应就系、是。而家太危险，哇！净系呢一句你都笑死你啦，系嘛？ 咁如果再下一次再接副财政司就死啊！我话俾你听。 所以即系我觉得呢个人， 即系有少少似少林足球同阿赵薇所讲，要翻火星可能。 唔系，系啦，所以你见到佢即系又怕痕又怕冻痛，你又要想尽快入，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入又惊俾人哋中箭下马。 你咪有少少似林焕光嘅心态咯， 系冇错。 佢就知道个袁凯个样个样唔好噶啦。系嘛？即系个风评、 okay, 有大粒麦啦， 系啦，有啲麦上面有啲毛啦。咁但系又觉得，哎呀，心大心细，埋到位，始终都有个伤心。 嫁入豪门系嘛？ 虽然呢个系难顶噶啦，袁凯咁样，成班人都系咁嘅心态。咁你谂下，个政府点会管治得好咧？ 冇错，所以咧嗱，各位1872111，你又点样睇？究竟而家特别听日咧？梁振英又话落区啦，细啊，大佬，我谂除咗头先学民思潮、社民连、人民力量围剿之外，你啲咁啊，九月九号立法会选， 所有候选人都会出嚟、 哦，所有 谢伟俊啊嗰啲全部都出嚟， 冇错啦。你去到边一区，嗰一区嘅候选人就围住。 但系话俾你听啊，唔系净系呢个礼拜啊，即系礼拜日啊，仲有一单重金嘅， 系 啊。就系、是、佢出席书展啊！话俾你听， 出席书展，哇！呢一铺书展里边咪劲个靓模围住佢， 佢仲有本新书叫做《零距离咩咩咩 CY》啊，大佬， 零距离 CY， 零距离接触 CY，、 哦、零距离接触 CY， 包唔包括啊？是社民连、人民力量嗰啲人， 我以为梁振英同梁太系零接触嘅啫，仲有啲咩人同佢可以零接触咧？大家不妨喺书展咧，就同阿 CY 请教下佢， 请教下佢啦。 今日《苹果日报》呢一篇由李仪执笔嘅评论，标题系《班子涣散，怎一个乱字了得》。内文话咧，梁振英上台唔够两个星期，又再创咗两个新嘅纪录。一就是他委任的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加又不加，不加又加，另外一个就是他委任的局长麦齐光上台12日就辞职落台。双光炸弹使上任第一天数十万市民的梁振英下台呼声，很可能转化为香港很多建制派的声音，甚至会终于成为北京的声音，使香港政局出现新的变数。梁班子上台之初，即爆出几单高官涉嫌僭建的丑闻，梁振英本人又对他自己的僭建不作交代，社会对梁和他的班子的骂声再度，这个时候估计又是中联办发功了，劝喻建制派里面反梁或者疑梁的人士要以香港大局为重。高民望的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又出声，就话大家都应该要接受未来五年是由梁振英他们管治香港的了，应该给予新班子空间、信心、支持和鼓励。任志刚的讲法也都获得一些舆论支持，亦都有部分长者市民觉得不要阻碍梁班子落实将山果金加倍的施政。罗范招芬关于揭黑令到新班子忙于扑火、疲于奔命、无暇施政的讲法仍然有一定的市场。李仪话：其实冇人想要阻碍梁班子落实施政，新班子有嘅系施政空间。若果政府立刻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拨款，向长者发放2200蚊生果金，相信好快可以通过。梁振英先前话要通过改组方案先至可以落实施政，而家梁营又将唔能够落实施政罪怪揭黑，东赖西赖，使人不能不怀疑呢个班子嘅施政能力。李仪继续话咧。在梁振英的领导底下，梁班子似乎对施政放软手脚，而最让人不解的就是他们何以不务正业，反而每个星期要落区呢？为什么说是不务正业呢？因为即使不是现在这样由建制派安排的做 show， 即使不是每次落区都遇上示威，即使是到街头抱下小孩子，这些动作也都只是政客在选举时期才做的，当选了就不是落区而是要做实事了。全世界的执政者都不会以落区去接触人民代替咨询的。 港英时代原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咨询程序，回归之后呢都似乎作废晒。现在梁振英竟然以落区去当作咨询，大概他认为选举时落区提升了民望，于是落出引来，但是落区又怎等同于施政呢？梁振英上台真是怎一个乱字了得了。就算不讲丑闻民望，但是以施政来讲，他的死政或者就正如刘梦红所讲的，是他没有班底没有朋友，他毫无政治魅力。左睇右睇，梁班子恐怕没有一个是服膺他的。他说他已经是说谎成瘾，人不信他，他也不信人，班子涣散。刘梦红还说梁会做事不会做人，不会做人又怎能够从政呢？更何况他上任之后做了什么事呢？最后李仪说，在特首选举之初他曾经以猪狼斗来比喻唐梁之争，他说现在看来是高估了梁了，他或者有狼的狠劲狡猾，但是就没有狼的机警，而做起事来呢或者比猪还要猪添。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现在时间是上午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给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现在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学民思潮发言人林朗彦在本台节目中表示，要求与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公开商讨 国民教育科的问题，是希望要在保障双方利益的情况之下，对方解释清楚学科内公众不知情的地方。 市民和公众其实对成个国民教育有很多不知情的地方，包括局长曾经自己都讲过，就是说这个这样的教育是外判的。即係寫嘅人根本連教育局都唔知係邊一個嘅時候，咁、市民即係點樣有信心俾政府去行呢啲種教育呢？咁我哋就覺得，我哋就成個討論，如果係一個認真嘅，係一個學術嘅討論嘅，同埋我哋都覺得話都係保障翻雙方利益啦。我哋都係重申因為我哋唔想話學民思潮屈咗教育局，又唔想話教育局屈咗學民思潮，成件事係可以喺陽光之下進行。 林朗彦又话，吴克俭最近多次回避公开会谈，显得毫无诚意。佢期望对方可以尽快交代会谈嘅时间。林朗彦又话，未来官员落区，佢哋会继续向佢哋施压，显示民意嘅力量。至于学民思潮未来嘅发展方向，林朗彦就话正喺度探讨紧，会唔会考虑注册为压力团体，跟进唔同嘅议题。南非有货车与火车相撞，造成超过30人死亡。事发的时候，货车载住50多名农民前往果园，在经过一个交汇处的时候，被火车拦腰撞断，货车其后被火车拖行1至2公里。有当地官员说，货车上很多人被抛出车外，很多工人即场死亡，亦有很多人支离破碎。官员怀疑货车司机未有评估当时路面的情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雷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下周初炎热同埋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Bonjour， 法国国庆日嚟标志陈列室，人人都有礼物，最高价值40,000元。今个星期五六日嚟到标志湾仔告示打道陈列室，即送限量原厂精品，外面买唔到噶，仲可以喺特设嘅法式茶座享受香浓咖啡，感受法国街头浪漫文化。即场选购标志新车，即可获赠旅游礼券或同等价值嘅国庆礼包，最高港币40,000元。今个周末一月嚟标志陈列室庆祝法国国庆啦！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元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我对于香港嘅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咧以坚强嘅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喺呢个阶段，我唔适宜作任何嘅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呢一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咧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家富、刘西良。 早晨啊，西良，我哋又开咗差唔多两个钟啦。我哋咧今日吓、相当兴奋地听完你讲嗰条红。 红锁匙， 锁匙之后，跟住听埋 CY 准备喺书展咧。同靚毛鬥呢個擠擁，就出佢嗰本 零距離， 距離接觸 CY。咁我就期望呢本書呢，就由梁振英講點樣同個梁太零距離， 或者同阿毓敏零距離。 我哋中國之樂 咩嚟㗎？ 嗱你唔識呢， 講到咁文， 你唔知咩叫敦倫之樂咩？咪就係梁振英同梁太嘅零距離囉，係咪？咁你倫敦嚟，即係講個笑話嚟聽。某大嘅呢、這個即係中親會，有一年呢就喺倫敦大酒樓就食飯，點知出曬所有嘅貼呢寫住敦倫大酒樓。嘩，啲老人家話 個個擁住你， 唔係係咪大佬，香港咁開放咁，唉，所以呢大家記住是伦敦， 同埋记住啦，嗱 ，check 到时间即刻通知大家咧，就点样零距离接触阿 CY 啦。 好，咁我哋咧嗱，头先我哋一路讲紧呢个政治管治嘅班底嘅危机，18721111，我哋电话旁边有李生， 李生早晨， 系早晨啊， 早晨李生， 早晨啊刘生， 系你好你好。 点啊？有咩讲？ 咁咧就讲阿陈茂波咧， 系 就啱啱阿郑生你就讲咧，阿陈生就话太危险咁样噶嘛。 嗯，系啊系啊，佢、有咁讲过。 佢本身系执业会计师嚟噶喎。 嗯， 算尽计尽。 本身有间会计师楼噶嘛， 系 嘛？咁系咪佢咧？即系如果做局长啊，做嗰啲啊副财政司司长咧？咁咧，俾人起曬嗰啲嘢，係咪？所以即係諗諗下都係有啲飆冷汗啦，係嘛？ 飆冷汗，即係好似佢老細就嚟個老細梁振英咁， 成日飆冷汗， 大汗揼細汗。嗱，不過李生頭先你問你講到呢一點咧，就係、是、我睇到即係傳媒訪問佢嘅時候，佢係最尾一句：，哇！而家相當危險。即係好似細良頭先所講，佢作為一個政治從政者咧，佢計算得太多啦。呢度諗嗰度諗，而家係咪最好時機？諗諗下都可能唔係幾好，不過又想入，又想出，又驚又怕痕，又怕痛，就係呢一個觀點，俾我哋覺得咧，呢個並非適合嘅一個即係從政嘅人啦。 係， 唔係因為嗱，你做得。所谓副财政司都唔系一个低位， 系 喺个团队里边高过局长添， 冇错。 咁如果你系冇一个自己嘅所谓嘅 commitment 啊，你点做先？如果你样样嘢都计下啊，对我个形象好与坏，如果唔好嘅话，褪开少少，咁你做咗之后，一啲决定系会 影响到或者受人批评嗰时候，咁你咪又系闪开咧？唔得噶嘛。 所以咧，李生啊，你觉得 相当危险咧？咁同埋佢啊，即系我谂咧，佢啊，即系做执业会计师噶嘛，系嘛？执业会计师签嗰啲 audit， 即系唔系话佢啊，即系系都有啲惊啊，相当危险。 即系你系惊而家传媒 麦生咁样俾人揭翻佢以前签过嗰啲 report 啊，即系系咪？所以爆一句啊，相当危险， 相当危险。嗱，我自己认识嘅陈茂波咧，我相信佢当时讲呢一句现时太危险咧，系认为而家呢个班底咧危机处处，系嘛陷阱多多，包括埋李生你所讲传媒呢一种地毡式搜查。確實呢，作為從政者呢，係要白過一張白紙。如果唔係呢，喺而家呢個階段呢，入去呢、這、一個即梁振英班底呢，可能係另有一個計時炸彈。好啦，多謝你李先生。跟住到廖先生，廖生你好。 廖生早晨。 早晨啊，鄭家富同阿劉生 你好。你好 你好。你想講廉潔係咪？ 係啊，我想講啊，呢個琴日呢拉咗嗰個郭炳聯同埋郭炳江。 是 同埋許志仁咁，香港真係證明咗呢個係一個官商勾結啊！啊，西九嗰鑊咧，即係其實周鴻基嗰鑊應該係即係有啲問題，咁啲即係啲市民嘈得犀利，所以咧，咁嗰間西九又冇即係搞唔成啦，係咪？咁而家證明咗啦，咩地產霸權啊，加埋官商勾結，咁搞到香港咧啊，搞到小市民咧就冇啖好食啊，成日即係為地產商嘅供樓啊，成世都啊幫佢打工。系咪？加埋佢哋立晒地，啊咁你香港政府真系做啲嘢，真系所以你唔做嘢咧，咁香港我谂将来都我谂都系即系唔系几掂啊？你话系咪啊？ 我谂啊，廖生你提出一点咧，廉洁咧确实系香港嘅核心价值。究竟我哋应该点样嗱？你睇到许仕仁作为一个廉政公署曾经喺廉政公署工作嘅人，我谂每一个人坐到某一个高位。佢嘅呢个权力令到佢开始腐化，而腐化到不能自制咧，而个制度又唔能够制止佢嘅话咧，呢、這个就相当危险。所以一个民主嘅社会咧，系应该有一个制衡嘅。呢、這个制衡当然除咗廉政公署咧，亦都有一个民主嘅机制嚟话俾我听，呢、這个人佢嘅权力同埋佢因乜嘢坐到呢个位。佢要向公众负责的话，如果民选出嚟嘅政府咧， 民意制衡系 民意制衡系一个相当重要嘅关键。 去到廉政公署嘅制衡咧，其实系最后噶啦， 最后噶啦。所以廖生，我谂你所讲嘅廉洁咧呢件事，话俾我哋听。当然我哋唔希望廉政公署成为东厂西厂，但系某程度上边咧，一定要喺从。普选呢个机制、民主嘅制度着手，我哋呢个政府咧，先至有真正嘅廉洁嘅一日嘅。如果民选之后，例如好似陈水扁之流，喂，咁每人都一定系有一个弱点嘅，最低限度我哋用选票嚟推倒佢咯，好嘛？ 陈水扁系啊，总统佢都即系都你估唔到佢贪污贪咁犀利，贪咗几廿亿，咁啊，张权先排亦都系啊，先坐私人啊飞机啊，啊啲经济位啊，咁啊。啊！搭游艇啊，去澳门啊，又俾经济位，咁我都想试下，问政府有冇嗰啲啊咁啊咁笋嘅嘢，我都想试下喎。即系咗啲人都， 我谂香港好多人睇到都眼火爆噶啦。咁啊，多谢你廖生，我谂廉洁系好重要。跟住到罗先生， 罗先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啊，刘 世良。系你好，你好， 系你好。 好啊，喂，刘世良啊，想问下你咧，其实你啊都喺啊中央政策组嗰度做咗好多年啦， 六年几啦，就嚟七年。 六年几，喂，其实咧，我想知道中央政策组咁多年嚟啊，你即系同阿曾荫权共事咗咁耐咧，佢对你哋中央政策组本身咧嗰、那个工作同埋提出嘅意见咧，究竟系接唔接受，同埋你哋扮演过咩角色嘅啫？后期啊，曾荫权咧咁多丑闻爆出嚟咧，其实你哋中央政策组咧有冇人献计俾佢应该点样去处理呢啲咁样嘅事噶？其实 嗱，基本上咧就我头先喺节目里边都提过啦。好多政策研究呢就唔係话特首个人啊或者个别官员睇唔睇嘅，而係你政府好多政策嘅决定呢喺政务官手上。咁你做一啲务虚嘅政策研究呢 咩区域整合啊，同内地合作啊等等，当然政治上系正确，但系咧，你好多实质嘢咧提唔到建议嗰阵时咧，系的而且确咧，官员咧系唔会太过重视嘅。咁所以咧喺呢方面咧，嗰、那个对政府决策嗰个影响咧，又唔系话冇，但亦都唔系大家想象中咁大喺政策层面。咁、喺政治层面咧，就系、是、你头先问到啦，就系、是、话譬如一啲策略啊，短期嘅策略啊等等呢啲咧。实际上咧，就有其他嘅即系同事去负责嘅。咁、喺中策组里边咧，佢基本上都系睇一啲比较中长期嘅一啲嘅睇法，即系话成个民意走势啊，嗰、那个即系你话短期，譬如就系时事回应嗰啲咧，就由翻啲新闻官啊嗰啲负责咯。 哦，即系话中央政策组最主要都系喺度做研究 静态嘅。所以我头先讲就系话，如果喺九十年代彭定康个年代咧，就顾汝德嗰阵时咧。就似系一个以谋略为主啦，收风啊，深战啊，咁咧就限于一个好少数围内英国人嘅圈子啦，包括新闻统筹专员韩新啦，戴燕林啦，同埋啲戴燕森、戴燕林同埋阿黎伟略啦，即系大细龟啦，咁加埋阿顾汝德、彭定康，咁系几个人嘅啫。咁但系呢种咁样嘅深战咧，喺九七年之后咧，喺阿董伯伯嗰阵时咧，其实已经改变咗噶啦。咁就变成系咩呢？有部分系所谓嘅吸纳或者栽培一啲嘅从政人士嘅功能。咁嗰种就系头先阿傅讲到嘅所谓统战啦。咁但系咧，佢统战啲人咧都变咗嘅。嗱，以前就系大机构嘅专业管理人员，譬如今日好多从事公职嘅人咧，都系嗰阵时栽培出嚟嘅。譬如我话张振远就系啦。咁但系咧，而家咧就唔系嘅，好多变咗富二代。 哦， 海归。 O K。 系啦，咁嗱呢啲富二代海归咧。就实际上咧，佢哋当然啦，家族希望佢从政，但系咧，佢哋亦都未必喺公职里边咧，系俾人睇到咧，佢哋有乜能力嘅。咁所以咧，喺呢几年里边咧，都系多咗委任呢类嘅。 即系中央政策组咧，阿罗生，细良所讲，我听到咧，就似乎越嚟越似一个。啊！中央党校嘅分部 咁又未至于咁劲， 未至于咁劲。不过咧，佢好想咧， 去唔到咁劲。 作为培养政治下一代 嘅，应该你都可以算系人哋统战嘅其中一个例子嚟噶。当初你系民主派创党会员， 坦白讲， 揾你去喂，其实都想即系你同民主派的关系比较好啲喺个方。 嗱呢个我阿罗生啊，我就同阿细良即系。即系我作我嘅睇法咧，嗱，你头先你听到，喺魏奕迅年代以至到彭定康年代咧，其实喺佢哋认为眼中嘅反对派咧，某程度上边都被吸纳嘅，因为你一个中央政策组咧， 唔 应该偏一面， 因为你嘅决策系会偏埋一边嘅话，就会错嘅， 冇错。咁所以咧，刘世良当年咧。我哋都期望佢系能够喺即系执政嘅建制里边咧，能够一啲嘅一啲嘢。咁 你自己觉得咧？ 系啦， 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咁多年之后望翻转头 咧。有冇嘥咗六年先？你自己觉得？ 吓、啊？ 你自己有冇嘥？嗱，除咗赚咗人工之外，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嘅影响力发唔发挥到，同埋你做唔做到你自己当初你自己想做嘅嘢？其实你可唔可以话俾观众听？其实当初你入去最主要嘅目的系咩咧？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你喺传播媒介嗰度咧。你都已经享负盛名㗎啦，嗰阵时系总编啦、 啊，其实我嗰阵时咧就政党嘅色彩就比较薄嘅，因为我只不过普通会员啦，同佢冇交会费好耐。 咁我准备代表出律师信俾你， 我唔系我 追翻你， 最后尾申请咗退 咗豁免啊。O K， 唔系咁咧就 得 day back 啲嘢， 咁咧就跟住喺九七年咧离开咗民主党之后咧，咁主要工作都系喺媒介嗰度，咁所以当时咧。大家都明白在03年之后呢50万人上街大家都觉得香港 是需要改变的。咁所以呢就当时有咁嘅机会嗰时呢我自己呢是希望呢喺起码喺民主发展方面呢是可以推动一啲改变。咁但係我接受邀请嗰时係05政改嗰时嚟失败之后。05政改失败之后嗰时我都觉得好即係好沮丧。即係话係是不是真的没办法解决的呢香港那个政制方面那个死局。 嗯。 即好像是这样又不是前又不是后又不是左又不是右又不是。咁同埋当时我都有个信念是什么呢希望港人治港呢走向专业政治那个角度。不是说再是呢大家呢 是一种情绪发泄啊咁。咁但是望返转头呢实际上是有做到的亦都有相当多是没办法去实践到自己的理想的其实。 我想听你咁讲呢嗱你提到零五政改呢喺我脑海里面我最记得许仕仁成日走嚟立法会我哋后厅 lobby 我哋嘅时候呢我哋话喂你政改系咁多嘢咋佢 成 日呢就喺佢个袋度攞张20蚊纸出嚟。喂系咁多咋 ,20 蚊你要唔要啊冇㗎啦。咁所以呢最低工资就出咗个20蚊张啊。其实早于05年呢我已经笑啊许仕仁你就20蚊许成日就叫我哋收咗呢20蚊先然后就再睇下一步。嗱好老实讲细良我諗头先罗生呢就个问题呢確实究竟中央政策组作为你我相信你当年是少数人你是少数派。 是 少数派是否能够在中央政策组能够生存兼且能够反映一些你的看法呢就要再 说。好像当年啊连月曾先生这样被人抨了出来我觉得他是一个好即是值得尊重的学者啊这样。我亦都不知道刘世兰即是刘世兰先生你刘世良。即是你在中央政策组啊是不是属于一个少数的声音啊即是其实整个过程之中你有没有想过即是辞职或者不要嘥时间啦不如早点走啦出来做即是在大班的台度可能讲嘢还有影响力啦之类其实在那个有没有这样的思考过程呢我真的 我想我自己去决定接这个任命的时候呢 是的而且确是想做些东西的同埋呢希望呢我刚才都提到呢将一种专业的政治呢是即系我喺传媒都经常去提出呢样嘢， 但系俾人打散晒啦。 系啦，你睇譬如外国咧，所有成功嘅一个良好嘅政府咧，即系去到靠人民上街，其实已经系最后噶啦。其实系 喂，最打散你嗰个系边个？系街叔啊，系阿当奴啊，定系边个政务官咧？喂，爆啲料嚟听下 料其实就冇乜嘢嘅，真系冇乜内幕啊。问题就系咧，我成日都话一个人嘅力量咧喺个政府里边咧。始终是很有限。其实我自己最大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香港是要真的要走向普选的。如果在2017年呢不是真的行向这个真正的普选香港的管治只会越走越差越走越坏。 没错。 不会有出路的。 嗱，我谂啊，罗生，多谢你嘅电话。我相信你头先问几个问题咧，都系好多香港人特别泛民嘅支持者咧，对于中策组嗰个嘅要求同埋期望。多谢你先啊，罗生。咁啊，细良头先你咧，苦心之言，我相信你喺过去几年喺中策组嘅发展，同埋你睇而家未来中策组。嗰、那个嘅动向呢你头先所讲我諗2017呢如果以梁振英嘅胸襟呢佢冇乜可能会有一个真正嘅普选俾香港人。 嗱呢个就 如果係咁呢中咗你所讲嘅香港嘅特区政府只会继续越走越远越走越弱市民就唯有上街。 唔係好简单嘅其实嗰条数点计呢我相信中央都要考虑。香港是冇可能走新加坡模式嘅。新加坡模式之存在嗱你阿富啱喺新加坡返嚟你去报摊睇下。有冇类似唔好话苹果日报明报信报呢种咁嘅即係批评政府嘅程度嘅报纸都 沒有。跟住听下睇下新闻。 打开收音机。 真係。 打开份海峡时报。係乜嘢个头版新闻系乜嘢点样去报道政府嘅新闻你就知道。佢之所以存在系有佢独特嘅一个政治环境喺度。亦都有因为有强邻马来西亚等等造成一个所谓。 同埋教育嗰种 人意识。同埋佢有一种国家意识佢真系一个独立嘅国家。咁所以呢变成新加坡模式喺只系喺佢哋嗰度呢可以做得到。 喺呢个年代我相信呢香港呢在这个开放资讯和、这 个。因为香港那个核心价值是相当之巩固的其实。 没错。 包括是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资讯自由言论自由。亦都是过去香港呢能够发挥到自己角色的最重要的东西。咁你想想我刚才都问世界上你怎可能找到一个地方好像香港那样有最自由的传媒资讯但是亦都有最不自最不民主的政府。你这样这种矛盾那种张力。 这个就是深 层次嘅。 你一路一路扯落去，嗱，譬如好似我咁，你只系出谋献策去做一啲嘅所谓小修小补嘅角色咧、 嗯， 你对成个大嘅政治制度冇办法改变嗰阵时咧，你个人嗰个影响系好有限嘅，因为个大势啊，其实最重要你哋睇翻个大势啊嘛。如果你个制度、你嘅政治制度嘅发展唔系要追上去嘅，要吸纳真系按日为财是用嘅个制度，好似美国政府咁样，佢真系可以吸纳到英国政府咁样，吸纳到各行各业有政治历练先，然后先入去政府。 头先罗生问你有一句你未答，不过我可以估计，佢问你有冇后悔，我认为你一定冇后悔，始终呢个都系一个人。入到中策组，某程度上面你都要希望能够做到自己嘅抱负，系咪咧？ 同埋我觉得系，即系千祈唔好好似嫁俾袁伟嗰种心态，真系、 okay. 你知道嗰样嘢系点？你一个成熟嘅人，你考虑清楚， 你系自愿咁样，好啊好啊， 你考虑清楚，然后你去做一个决定。 系， 你就为你自己的决定， 冇错， 去承担个责任。 好啦，嗱，我继续听听众啦，好唔好？嗱，李生喺电话旁边， 系早晨啊，细班啊，细良， 系你好，你好，李生。 其实我一早已经讲过噶啦，喺度冇都讲过啦。其实而家阿萧伯成日 sell 呢个新加坡模式 ，sell 到新加坡呢个高增长咧，同香即系用呢样嚟 sell 咧。啊，不过佢就用翻香港当年麦理浩年代成绩咧，一扮扮到新加坡嘅，就话香港要高增长。其实高增长背后咧，大家睇翻，其实就系嗰个民主个控制程度、灭声程度。啊，即系其实港英政府当年都有咁嘅情况，但系问题就系个 degree 问题咯。我够谂讲，如果新加坡模式咧比当日嘅麦理浩年代更甚呢方面 ，OK 啊，咁顺利我讲翻呢个。这个援藏开啊，即是王维叫援藏开，其实我觉得他应该叫援藏少啊。因为呢那里援呢不嬲都是有势的啦。因为他自称叫援藏开啊，吴克俭呢我那日都有去那班学生度等了几个钟都不够胆落嚟。跟住又话电话收不到。即是这个政府连即是借估到咁即是这个鹌鹑到咁嘅样咁做乜啫是吗咁王叫叫援藏开啦。仲有啊当日话听唔到电话嗰阵包括你哋嘅党员啊张文光先生啊。当日佢亦都系等晒记者嚟晒啦。即系人哋做直播到晒，佢就落嚟做 show， 又系又话收唔到电话。即系嗱，阿细班同埋阿细良，我想讲一句嘢。 系， 我同阿细班讲咗一次。其实香港有今日嘅情况咧，其实我尤其是民主党咧，你哋真系要谂下自己有冇咁嘅责任。嗱、你哋成日话我唔讲口德定唔口德啦，我成日都讲呢叫迂腐，呢叫做愚善。你明明见到有啲人用民主呢样嘢沽名钓誉、招摇撞骗咁多年，你哋就继续包容。你其实究竟对于我哋呢啲支持过你嘅人，你又觉得系咪公平咧？ 李生嗱、我都明白你嘅心态，不过首先咧，即系我诶退出咗啦。我作为一个退党嘅前党员咧，我对民主党咧系真系诶责之切，好坦白讲，我相信我对佢哋而家呢一个咁样嘅处事方式咧。我系只系有一句不嬲到呢一句咧，就系、是、祝佢哋好运啊！我亦都希望我明白你，即系嗱，我哋其实对民主党喺呢个台咧， 唔系话一时刻嘅问题，而系嗰个 duration 问题啦。明唔明啊？即系其实你一时一刻见到咁样，我可能只不过系一个时态问题啫，系嗰个咁耐以嚟，佢哋根本就系继续喺度。你自己问你自己几多党员？ 我相信李生，其实我都即系经历过港同盟跟住民主党嘅年代啦。八十年代咧的而且确地方行政改革咧，系将一个建制外嘅势力咧带入去个政府里边。无可否认喺九一年直选一路到九七年之前咧，事实上呢种喺建制里边咧系发挥过作用嘅，即系唔系话完全冇作用。但系今时今日，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到 啦， 经过咁长时间之后，你再望翻转头，包括阿富喺建制里边，系咪真系仲可以推动到香港社会变革呢？嗱，我自己喺政府行翻出嚟之后，我都有个疑问。的而且确，我相信啊，而家嗰个环境已经去到个地步，我哋睇到人民力量嘅崛起。 系 事实上已经唔系喺制度里边推动到个社会进步。 其实唔系做唔到嘢问题，而我见到你哋所谓有好多人带住民主党呢个顶帽人咧，喺度推波助澜，喺度，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你意思，李生，我相信咧，九月九号咧系一个有可能你头先所形容嘅披住民主嘅披甲嘅人，如果佢 是不能够再有一些突破呢，他自然受到鼠民的唾弃，好吗？ 呢样嘢呢样嘢系冇可能嘅，因为本身佢已经同西环已经签掂数，西环呢咁多年时间，点解要将个直选推迟啊？佢就爱嚟储血啊嘛，换血啊嘛。 好， 佢个票仓已成咯。 明白，明白，多谢你， 有 机会 再倾过。 跟住最后我哋再把握时间，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 早晨， 早晨，老钟，早晨， 系早晨啊，阿富仔， 系点啊？ 你突然翻嚟？ 系唔系我 大团啊？你 我唔系大团，我系我个侄仔结婚嘛，咁啊，梗系要去贺一贺啦。 系咁要嘅，要嘅。诶，即系我嗱讲翻即系香港民主个进程啊。 系 我啊，即系讲翻历史，其实真系要即系84年，我哋争取呢、這个 要把握时间，得翻一两分钟啫。 84年嗰时候，阿李柱明先生，我同埋司徒华先生佢哋出嚟嘅时候咧，我都系支持过佢哋。 嗯， 因为我哋有八年几咧。一睇到曬嗰個香港個民主進程咧，係真係好好好苛坎坷啊！睇到呢廿年你睇到啦，係咪啊？ 牛步啊， 都冇啊，冇任何進寸啊， 仲有倒退嘅跡象。 冇錯啦，所以啲我哋出嚟抗激烈抗爭嘅手段係一個表達我哋不滿嘅情緒。所以我哋點解話我哋而家抗爭手段唔係話好激烈，其實比起外國嚟講咧，即係好温和嚟嘅，真係。你睇到嗱，外國你花革命睇到啦，你花革命點解會成功咧？因為佢本身個深入咗民心，咩叫民主嘅意識已經深入咗，已經種植咗人嗰度。但係香港仲未有咁醒覺，我覺得香港係要俾我哋要俾些少激進嘅手段。就知道我哋係做緊啲咩嘢。 同埋啊劉生呢，我自己個睇法係咩呢，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呢，特別喺97年之前呢，嗰、那個代議政制嘅發展呢，的而且確係消減咗當時喺殖民地裏面嗰個政治矛盾嘅。將民主派吸納咗入個建制裏面。 冇錯啦，所以呢 個。但係你97之後呢，你睇到個政治啊，個政權開始畫條線畫得越嚟越窄嗰陣時呢，就大家對立越 尖。好啦，細良，我哋今朝嘅合作啊，下次再。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輕，很香港。而家時間係上晝10點。 香港航空全商務客機每日直飛倫敦，快啲上 Hong Kong。